言要瘫痪特区政府，部分人士乞求外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甚至对香港实施制裁。这些行为已经严重触碰一国原则的底线，破坏中央政府和特区的关系，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以及挑战中央政府和基本法的权威。不可能以为中央政府会对这些行为视而不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于2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79%。 接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再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156点，升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31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51，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5，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51美元，卖出1,768.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6:08，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嚟到咧就系星期三咯，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特别舒服啊。系咪咁啊？大家都系噶啦。虽然我啊继续翻工，我都等你开心嘅。咁啊，星期三嘅时间啦，咁啊，明天咧就公众假期嚟噶咯。咁啊，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已经好醒目咁样咧，就攞晒啲假。咁啊，由明天开始可以放几日假，轻松下啦，系咪？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三，咁啊，6月24日嚟嘅。咁啊，大家准备啊，可以放松翻少少心情啦。平时咧，星期三咧都系最攰嘅，因为一个礼拜工作咗都已经两日啦，第三日咧有好多嘢做啊，跟住四五有好多嘢赶啊，咁所以星期三咧好多时就会觉得，哎呀，好似个人咧梗咗少少。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可以藉住呢啲嘅叫做假期嘅走位啊，令到大家可以轻松翻啲啦吓。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当然需要坚强，但是坚强的人并不代表他一定是不会流眼泪。其实坚强的人他一样可以是感情丰富，他一样是可以面对着很多不同微小的事情，一样可以很眼前。可能面对着一些感动的事，面对着一些值得高兴的事，面对着一些伤感痛心的事，他一样会流眼泪。但是坚强的人有一个分别，有一个特点，他虽然都可以是很眼浅，容易掉下眼泪，但是他是很强。强的原因是因为他每一次他都能够很快脆擦干自己的眼泪，然后微笑继续面对住以后的生活。 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惊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小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惊天立地，如败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又次，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 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冷的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完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早晨时间，揾你一首歌曲嚟自郭富城嘅《强》。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呢啲天气咧，特别系日出啊、黄昏嘅时候咧，就特别啊。比较上容易多被蚊针嘅，被蚊叮虫咬嘛，系咪？而家我哋好多人都会知道啦，除咗有蚊之外咧，仲有一啲叫做虻啊，虫子边做个虻嗰个啦，仲有啲虱啊，俾佢哋咬。啊，其实几个有啲咩唔同嘅分别咧？有阵时的而且确较难咧，就单凭个患处咧，分别到底系蚊叮定系虻咬。不过一般嚟讲啊，蚊嘅红点其实咧就冇蚊咬咁痕痒噶，红肿嘅情况亦都相对咧就较为轻微，同时亦都咧就系较为快消退噶。嗱，由于蚊啊多数咧都系集体行动，所以咧就俾蚊咬嘅时间咧好多时一出现咧，哎哟，全部都系哇做咩啊？十几笪好似俾蚊咬咁样，原来嗰啲系蚊嚟噶。每一个人咧嘅体质咧都系唔同嘅。咁所以痕痒程度以及咧就消肿嘅时间亦都因人而异。有人俾蚊咬咗一下之后咧，情况可以严重，所以咧都好难咧一概而论噶。阿揭揭揭呢一个嘅食环署嘅网页就指出啦，俾蚊啊去到咬咧就会迅速感觉得到唔舒服以及发炎，可以咧有机会持续几日甚至乎几个星期。咁而咬痕咬到佢咁，其实有机会咧就令到我哋嘅伤口恶化，可以导致细菌感染，同埋咧就伤口比较难咧就系复合啊吓。啊，其实咧无论系蚊定还是系虻，其实治疗嘅方法咧都系大致相同嘅啫。嗱，医生咧，如果你去睇医生啦，通常都会开一啲叫做止敏感嘅药咧，去到俾你就喺呢个蚊叮虫咬嘅地方。必要时咧，咁啊更加会咧就系可能会开啲抗生素俾你添。不过咧都要小心啊，小心啲咩咧？就蚊同埋蚊啊，有机会咧会带嚟一啲嘅传染病噶。呢啲嘅传染病一旦咧俾蚊叮虫咬之后咧，其实有阵时未必系即刻复发噶，有阵时可能系过咗一至到两个星期之后先至病发。红肿咧，其实通常都喺两三日咧就已经会退噶啦。嗱，蚊咧嘅传染病机会率啊，比蚊咧就高好多噶。蚊可以咧就传播登革热，以及咧就日本脑炎等等。又去食环署嘅网页啦，就见到啊，蚊唔算系传播疾病俾人类嘅重要病媒。不过咧，我哋就有阵时啲叫做古老方法啊，千祈唔好用啦。嗰啲咩用口水止痕啊，嗰啲嘅方法咧就唔好再试啦吓。啊，顶多咧打个十字喺度，咁啊叫做分散下自己注意力啦，系咪？咁分散咗有阵时都。几好咪算咯，系咪？就唔好用嗰啲咩口水方法啦吓。除咗蚊同埋蚊之外，虱亦都会咧就系咬人嘅，造成痕痒等等嘅症状。啊，跳虱咧，当佢咬到皮肤上面咧，就会留有红点，而有阵时咧就咬到嘅地方咧，好多时都系围边度咧，就系脚啊、小腿啊呢啲咁样。好啦，有人就问啦，咁佢哋成日都系又蚊叮虫咬咁辛苦，到底边一度嚟嘅咧？其实蚊、蚊同埋虱嘅生长环境都唔同噶，例如如果喺屋企或者办公室嘅地方，多数咧都系外来带入嚟噶。如果行山嘅时间就要小心草虫啦。咁啊，例如咧容易依附喺动物身上面，呢啲都要留意住嘅。嗱，蚊啊可以生长喺呢啲带有积水嘅环境啦，蚊咧就喺潮湿阴暗嘅地方或者盆栽嘅泥面啊。而至于虱咧，就可能会匿埋喺地毡呢啲嘅地方，所以保持住清洁咧，先至可以将佢哋全部消灭。 谁可只想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 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行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暴，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奉献女巫上世，无办法以一挡百，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像内你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拍再回报，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云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呢首作品嚟自 Tonic 鬼滅之日，我哋希望啲蚊咧就唔好留喺度啦，可以嘅话咧就喺眼前呢度咧就滅晒佢，咁我哋咧就梗系会觉得舒服啲啦，系咪？咁啊，本港地区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大概32度，新界咧会再多一两度噶吓，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将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咧都系天晴噶。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77%噶。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听下古仔一样嘢好，有阵时咧可以喺啲古仔入边。啊，谂下，其实原来我哋而家生活嘅环境入边同古仔入边嘅世界有阵时都差唔多。以前咧有个人姓纪，唔系纪晓岚啊吓，我哋简称啊叫佢做纪生先啦。点解咁讲咧？啊，原来一日齐王咧咁啊谂住斗鸡， 咁佢咧阿纪生咧就系我哋斗鸡训练嗰啲斗鸡员。好啦，咁啊十日之后咧，齐宏就问阿纪生，问佢喂斗得未啊？佢就话到啦，仲未得噃。话晒嗰个都系齐宏，佢就唔敢乱咁讲嘢嘅。佢就话到仲未得都有解释噶。佢就话到而家望落去咧，只鸡又好骄傲，咁啊容易冲动。再过十日都仲未得，因为佢话见到其他鸡叫嘅时候，呢只谂住出场嘅斗鸡啊，佢又会跟住叫，唔够沉稳。再过多十日，齐王再问佢都话仲未得，呢只鸡嘅气性太旺啦。终于再过咗十日之后，哇，成四十日啊！齐王就问佢：喂，打得未啊？只鸡？佢就话：阿齐王，齐王打得啦。佢而家对其他同伴嘅鸡叫咧毫无反应，沉稳嘅态度令到佢外表睇上嚟系木制嘅鸡，可以话已经具备咗完善嘅战斗力。我谂其他鸡见到佢嘅样子都唔敢应战，转头咧就会即刻走咗佢。后来果然呢只鸡百战百胜。阿庄子喺呢一个故事入边亦都话到啊，其实嗰只看似木鸡嘅斗鸡用嚟比喻咧，学养、高深、态度稳重，从而咧就以前有句说话叫做木鸡让道之语。咁但系后来啲人就觉得木鸡啊不停嘅样嘅呆滞失神啦，于是乎咧就变咗呆羊木鸡呢一句嘅成语走咗出嚟啦。原来咧每一个成语佢都系有一个演变嘅过程嘅，我哋啊都可以由好。同埋唔好方面谂下，今日呢个呆羊木鸡啱唔啱你用呢？要学到一身好嘅本领咧，都系需要好多唔同嘅日子啊，慢慢锻炼。点估到原来呆羊木鸡之前嗰啲鸡系代表学问高深。 再开再生雪柜。 六点半钟之前揾你一首嘅歌曲，陈建安嘅《废学》。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墨西哥南部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最少4人死亡。地震在当地早上10点多发生，震央位于雅哈卡州波丘特拉区东北面69公里，震源深度26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在地震过后个几钟，发生140几次余震，最强的一次达到 4.6 级，全国多个州震感明显，震央附近有建筑和交通设施受损，电线杆摇晃，地震引发山泥倾泻，道路阻断，部分地区停电。几百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震感明显，民众跑到户外暂避。总统洛佩斯表示，联邦政府正是同地方政府保持联系。民防部门表示，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未有出现结构性损坏。美国向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发出海啸预警。墨西哥民防部呼吁沿海居民撤离。当地著名的雅图尔科海滩水位上升60厘米之后退却。北韩劳动新闻报道，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决定暂缓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计划。报道表示，会议审视近期形势，并决定暂缓人民军总参谋部日前提出的对韩军事行动计划。会议又讨论有关主要军事政策的议案，以及反映旨在增强战争威慑力的对策的多份文件。美国财长努钦表示，期望中国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又表示，如果美国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和中国竞争，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来说是一个巨大机会，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市场。不过如果美国不能够在公平基础上参与和竞争，两国的经济关系将会脱钩。努钦又表示，要求中国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提供更大透明度。另一方面，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中美贸易协议依然完好，北京在协议中的部分领域在执行方面已经取得进展，不单止在大宗商品采购方面，积极的进展亦都延伸至窃取知识产权方面。库德洛又认为，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谈及中美贸易协议已经完结的言论只是口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联同港澳办、中联办在香港举办12场座谈会，听取香港各界对港区国安法草案的意见。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出席。央视报道，与会者一致支持港区国安法，认为制定之后将会堵塞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和执行制度的缺失。另外，中联办表示，为确保法律在香港得到有效实施，中央保留在特殊情况下对某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是必不可少。立法将会体现惩治极少数、保护大多数的原则，确保香港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确保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受减损，确保香港的司法独立，确保外国人在香港的一切合法权益和外国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啊，6:36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出边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咁啊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啊，继续都有白拳道陪住你哋，咁啊嚟到2020年嘅6月24日啦吓，咁啊今天咧就系呢一个嘅星期三，咁啊6月24日啦，咁啊农历方面啦就系5月初4嘅，明天咧啊端午节咯，咁啊希望咧大家。搵啲时间啊，又可以陪下屋企人啦，一齐食下粽啊，咁啊倾下偈，咁啊开开心心咁啊度过今个星期啊最好啦，系咪？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陪屋企之余咧，都唔好忘记啊吓，唔好忘记留意一下而家社会哇嗰、那个就业嘅情况先。话到咧失业啊，失业率又节节攀升啦，有啲就发现啊，半数以上嘅公司曾经咧就放冇薪嘅假期，啊超过30%公司啊。曾經就裁員添，啊呢、這個研究點嚟嘅咧？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啊，一個叫做盈力僱員服務顧問啊，咁啊喺今年5月至6月期間啊，以網上問卷形式嘅訪問咗咧就627名嘅打工仔，發現42.9% 咧就有嗰啲受訪僱員表示啊，疫情下公司咧都有特別人士或者經營嘅安排。咁啊，令到受访者或者咧就系同事嘅薪金以及工时咧就受到影响。啊，当中53.9%表示啊，公司曾经推行咧就系冇薪假。32.3% 咧就表示公司曾经裁员。咁啊，当中以个人服务业、饮食以及酒店业嘅情况咧就最为严重添。啊，呢一个嘅调查啦，咁啊亦都指出啦，95%嘅雇员出现咗咧最紧要啦负面嘅情绪。求助个案亦都咧就较去年啊上升咧就接近10%噶，最多人负面情绪源于就系担心受到感染啦，防疫物资短缺或者就系质素欠佳，担心经济前景等等噶。啊，佢哋话到打工仔疫情下面对住减薪、裁员双重打击，咁啊基于呢啲嘅防疫措施，部分社交业嘅康乐设施疫情期间啊之前又关闭啦，搞到咧啲人啊连想跑个步啊、打乒乓波都冇，咁啊积怨咗呢啲嘅叫做郁闷啊。咁我哋建议啦，咁啊雇主作出裁员等等特别安排嘅时间，应该尽早咧，以及清晰咁样公布，并且向咧离职嘅员工提供再就业同埋情绪嘅协助。咁啊，虽然咧经济大家面对住一个嘅难关，咁啊成日咧抱住一个正向嘅心态，大家一齐勇于面对咧，咁啊相信无论系几大嘅难关，大家咧都可以好快脆咧就系将佢瓦解，然后开开心心咁啊，除咗打工之外，梗系揾机会轻松下啦。唔知系咪因为最近大家都冇乜机会去旅行，佢推出呢首嘅歌曲《旅行娃娃》。 6:39嘅时间，揾嚟罗力威嘅一首歌曲《旅行娃娃》，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9%噶。 你向你未知进发，这世界并不狭窄，忘记跟我约定都不斥责。你看厌东京铁塔，冒着浪找白慕达，谁能留住匆匆的过客？我永远梦中记挂，腾出空间处起想法，期待跟你再遇，愿你知法。到法国去看烟花，难道更璀璨？我说过会让你拣，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碰上了极低气压，挪威冰山某天崩塌，迷雾中你困惑，偶意这他再痛也有我支撑，来做你灯塔，替你去照亮世间。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有时孤单，世上那种爱可以无伤疤，确保了方向都有时偏差，厌倦了奔波跟漂泊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度变化，迷路不必惊怕，归家好吗？ 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阿 Queenie 都会同我哋讲下一啲嘅化妆嘅嘢。无论是有没有机会去旅行啦，始终翻工的时候更加就需要将自己装扮得不是特别靓，反而是精精神神都很重要的。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衣服又衬得不好，怎么办啊？ 放心啦，我们职场变靓一点，一定帮到你的。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啊，喺我哋直播室入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嘅。早晨 Queenie， 早晨小马，早晨咁多位。 系啊，上个星期咧你又教咗我哋啦，即系如果出去 set 头咁啊 set 到个头喷咗好多嘢啦，做咗好多嘢啦，翻屋企咧先用护发素洗啊嗰个水先，再用洗头水洗洗干净佢啦，最后再用呢一个护发素再整多次， 冇错。 咁个头咧啊就干净啦，又唔使话特登下下出去搵人洗啊，又唔使叫阿妈帮你洗啦啊，搞掂啦。好啦，咁但系咧 都發覺而家set 頭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有啲可能係我只係中意，譬如偏向日系啦，咁有啲韓系嘅，即係韓國嗰只 style 嘅，有啲係中意咧比較上西方嘅 set 頭嘅方法嘅，咁啊幾種都可以話係唔同嘅派別嘅。咁但係我喂最近有一種新嘅 set 頭，定係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形容佢咧？佢係直頭係。在个头壳顶那里做特别多花粉的、哦、又有什么特别效果呢 Queenie 介绍一下这个先。 是啊，这个就叫做胎毛 set 头发。 胎毛 set 头发啦。 是啊。 胎毛即是我成日见到那些、哎、我有 BB 仔啊 ,BB 仔的头那些胎毛啊。 嗯 ,BB 仔那些、啊。即是额头侧根呢不是成日有些 BB 毛的、 啊啊啊、 就是利用那些 BB 毛去 set 头。不是啊，喂，但那些 BB 毛冇晒的了、啊。 是啊，我们可以做出来的。 不是啊， 是啊，冇错。 BB 毛都可以做。 是啦、啊、扮 BB 毛啦。因为这排呢应该是。 扮 BB 毛。 是啦、啊、这排呢 应该。不用我剪我底头发的之类。 不用 直 直的头发。 不用直的。 是啦、啊、都是自己的头发来的、 啊。 自己的头发。 但是扮到 BB 毛。 扮 BB 毛。 好粗糙啊这头发。 咁又唔使，因为其实我哋都沿住我哋个头，我哋望头啦，正面啦，系我哋啱啱喺正个鼻梁对上呢个中间位嘅侧根两边咯。咁、啊、就系扮啲 B B 毛，应该咧大家呢排都系睇韩剧，都睇得好多下， 睇咗好耐啦， 睇咗好耐啦。你应该大家都留意到啦，好多女主角咧都会整咗呢一个 B B 毛嘅， 系咩？ 系啊，好多啊！真係好多即係不同嘅劇集都有㗎啦，咁咧 你個人一講韓劇咧，深深眼嘅，係 深深眼叮叮聲。跟住因為咧好好嘅好處就係因為整咗呢個 B B 帽之後咧，你會覺得咧減齡， 嗯， 減齡即係望出後生咗，同埋咧你覺得咧，如果你係額闊嘅人咧，整、呢個 B B 帽都好適合嘅、 嗯， 完美額闊嘅，咁整 B B 帽就好啲。咁、點樣整咧？我哋好簡單啫，我哋可以攞個髮夾啦，喺我哋咧中間， 男女都得， 男女都得，男仔就 問你 可以。都可以，但系 或者男仔用第二个方法， 第二系啦，我都系整 B B 毛嘅，不过另外一个方法啦。咁、咧，我就会建议女仔啦，你系女士嘅，咁喺中间咧呢个位置， 额头 正中间啦，系、 嗯、 啦，咁你就对上嗰位置咧，将一小撮头发咧就向后找上去嘅。咁、你向后找嘅时候咧，攞个夹夹住先， 即系长头发会比较理想， 都唔系。 不 短头发都得 嘅，系啊， 系啊，总之前面啲音系长过你个腮位已经得噶。 哦，啊、即系点都要有啲长度，六军装咁啊唔得啦。 系啦系啦，因为咁样，如果你六军装望出嚟又唔觉得 Q 咯，即系整呢一个又麻麻地，所以都系即系长发会适合啲嘢，好似你讲或者中长啦，咁就会建议你找咗去后面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咧侧。边咧两侧嘅头发咧系会垂咗落嚟嘅，即系好似呢啲头发咁样垂咗落嚟啦。跟住咧，我哋咧如果自己悭啲嘅话啦，自己你唔揾发型师剪嘅话咧，你就可以咧抽起咧面头咧大约咧三 cm 头发啦。我个度个 面头嗰个即系意思咧系喺我哋左右眼对上嗰啲头发嗰度， 系 系啦嗰一扎，因为我哋鼻梁上面嗰啲就已经 中间 扮咗喺后边啦。咁所以咧，眼两只眼上面嗰啲就可以攞出嚟。 系啦，两只眼即系由你嘅眉峰 吓， 眉峰打后嗰啲头发啦，你就攞咗出嚟。跟住咧，我哋做嘅方法咧就系咧，攞把铰剪仔啦，咁就 輕輕自己剪都唔得噶， 自己剪啊，试下，自己试下先。嗱，就咧将佢咧轻轻咧向咧由斜咁样嘅，向住我哋个眉。嗱，我哋个眉咧本身 斜系应该点样斜先？ 斜就係好似咧嗱，譬如你畫眉之後咧，你會見到個眉峰同個眉尾咁啊斜落嘅。我哋平時一般，咁、我哋見到個斜落， 順翻嗰條眉嗰個斜度就斜落去。 冇錯，咁樣捉一下，跟住你就會散開有幾條毛仔會走咗出嚟。跟住我哋利用嗰幾條毛仔咧，就可以用一個直髮鉗。咁嗰個直髮鉗咧，輕輕咧喺上面咧用個。打一个圆圈，好似一个 S 咁样夹挛佢，咁、你夹出嚟咧就会一条一条 S， 咁就会咧搭咗喺你个头， 就变咗嗰啲好似刘海， 刘海咁样啦，系啦、 哦、 ，B B 刘海咁样啦 ，B B 毛刘海，跟住咧，如果你想鲜明啲你啲刘海嘅话咧，你就可以攞少少泥， 或者攞少少 wax 啦， 嗯， 咁你就点少少，跟住就 gel 翻佢，咁就一条一条 S 型咁样，咁就可以遮翻你个额啦。 哦， 如果都系好难幻想到或者觉得呢个比较复杂嘅话咧，揾你哋嘅专业发型师去帮你做呢件事， 系、 哦，咁就帮你剪咗之后咧，你起码有个刘海毛咧，咁你翻到屋企咧就自己再用电发卷， 嗯， 咁去做都 OK 啦。咁、嗯、另外一个方法啦，我唔想剪我啲头发，咁有咩方法咧？ 安全啲， 系啦，安全啲嘅，即系都系谂住试下啫。OK， 冇问题，我哋可以用翻一啲咧修容粉，即系我哋平时 修容粉、 修容所。 我听紧啫。 你即系令到咧个皮面望出嚟好好细面嗰啲啊，即系打阴影嗰啲粉啦，系啦，修容粉系啦，你就系啦，可以点咗之后咧，咁咧我哋大约嗰个颜色点样拣咧，就俾你嘅头发浅一度嘅颜色， 系即系三度嘅用两度。 系啦，三度用两度咁样啦，咁、啊、你就用浅一度嘅颜色咧，就咧沿住翻我头先讲咗啦，你由你个中心点嗰个睇啦，咁你侧根两边由你个眉峰对上嗰个位置啦，你就可以咧落嗰个粉就擦落啲头发度，咁你就会感觉上有一个假嘅 B B 毛走咗出嚟嘅。 吓、啊，咁都得噶？ 系啊，点咗个用个扫。化妝掃、胭脂掃都得噶啦，咁、你點咗之後咧，就係、是、沿住呢一個斜線， 由呢一個額頭嘅中間嗰度就向左或者向右， 係啦，兩邊好似一個窗簾咁樣，輕輕捽捽捽捽捽捽入去， 咁就有啲錯覺。 係啊，你同埋可以捽翻啲毛毛出嚟噶啦。即系捽翻啲毛毛， 老泥咋嘛？咁样捽翻， 唔系要讲。你捽到老泥太大力噶啦，我哋轻轻力得噶啦，系啦。咁你亦都咧可以咧，我捽咗之后咧，咁我再用一个眉笔咧去轻轻画翻啲线出嚟咯。 即系画翻啲头发出嚟。 系啊， 真噶， 真噶， 真系有人咁化妆噶， 可以咁样做噶。即系呢一个方法就系唔想剪头发又唔想搞嘅话，啊、就用呢一个技巧去做咯。 即系大开眼界、 啊、 今日 咁所以就有两个方法俾大家选择咯。系啊，咁、啊、最主要其实要做呢个 B B 毛刘海嘅话，就最主要咧用热发卷去卷咗个 S 出嚟咧，咁、你就感觉上咧上面个头个顶咧有啲毛毛喺度咧，你就会觉得好自然咯。 哇， 系啊！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呢、這个系今年都系好 hit 嘅， 仲系好 hit 发型嚟嘅。 哇！ 咁譬如我哋处理咗个上额个头发之后，我下面咁点算咧？咁、好简单嘅啫，我哋用翻咧传统嘅 Toms 啦，圆嘅圆形嗰啲 Toms， 咁我哋将热发卷，咁、我哋将佢卷挛个头发咧，咁你就会觉得咧你好 cute 噶啦。系、啊、 殺死人， 同埋有啲古典嘅效果咯， 古典嘅效果，哇、畫埋啲头发出嚟，哇，今日真系大开眼界，所以啲人话咧，化妆真系好犀利，化妆前啊，化妆后可以两个人啊，我自己如果我自己化自己咧，我一定系化妆前化妆后，其实冇乜分别噶啦。 因为系咪都咁靓啊嘛？ 唔系，因为唔系好识化妆，咁啊唔系好敢化好多，所以即系化前化后咧，其实都差唔多，你最多就遮佢须根咁样或者眼袋咁啊算数。哇！但系原来有啲人真系化妆前同埋后咧，系可以靠画啊、靠修啊，然后啲粉咁样变咗第二个人咁样， 变咗第二个噶啦、哦，即系变咗唔同嘅造型出嚟啦。即系我今日又想呢、這个，听日又呢、這个咁、样样咯。 系哇，系可以话即系日本日系化妆，韩系化妆啊，未啊，日日轮都得噶，真系 日日轮都得噶， 好嘢好嘢好嘢，好，下次有咗见识其他嘢先，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好彩问一问 Queenie， 哇，呢啲嘅化妆步骤咧，你话如果唔跟足嘅话，原来咧个影响都好大，无论系欧美、日韩边一只嘅款式都系啦，记住跟足个步骤，一二三，三二一。才会漂亮的。 童年常幻想长大充满乐趣，少年时又担心梦想太易碎，却一眨眼流完了热泪，青春错得很有趣。时想捉紧命中那伴侣，固定了想知怎样相处面对， 转身醒过，情路有跌趣，不追过不知所需，沿着细水，一世在倒数下去，仍面照样会三二到一。再跳，愿我真情是再大也改不了，无限幻想都有限了，常要迎接变幻情调，回想一眼变成熟了，我为谁熟 化妆嘅，做好多事情都要跟住呢个步骤啊！吓，一二三三二，一佢系杨千嬅，时间嚟到早上嘅6:58啦。咁啊，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转头啊，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咧就系陪住各位听众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 驰，唔知佢老婆出 trip 系咪带住佢个样嘅公仔嘅咧？ 带着我的旅行娃娃。兑现你心里希冀才归家，你走过荒野山岭和低洼，挂念那舒适的沙发吗？我在家中为你备好热茶，人浪中几多变化，迎面多少风雨不必惊怕。 我一个人应该鼓励佢追逐自己想睇嘅世界嘅，但如果对方真系离开自己嘅范围，又会唔舍得。罗力威今次发生旅行娃娃化解矛盾。

7:08分噶啦吓，咁啊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系啦，冇错，七点之后咧呢一个晨光第一线净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啫，会去到早上嘅10:00嘅，咁我哋啲节目主持咧亦都会咧即系分阶段咁样咧，大家一齐汇合噶啦吓， 陆续翻嚟啦， 系啦，咁啊有阿小白咧就开铺啦，6:00，咁啊7:00啊有我彭仔程振鹏响说，跟住咧打阵咧亦都会听到啊。哦嘅声音，咁去到8:00咧，亦都会有朱海婷嘅加入嘅，系啦，咁当然啦，当中我哋又唔系几个人做晒嘅，我哋仲有好多咧，我哋啲好帮手啊，神光之友啊，咁会同我哋咧喺呢个节目时段里边咧，就为大家咧送上好多唔同嘅资讯啦，同埋内容嘅吓，咁稍后啊，连阿芭比林慧咧都会亮声嘅， 系 啊，神光大学嘅时段吓，咁今朝早咧。嗰、那个嘅天色嘅状况咧，正话6:00嘅时候咧，都好似想呕雨咁样。 有啲咁嘅事？ 系啊，即系佢咧光得嚟咧，又光唔晒咁样，又好似有啲乌云咧喺度作恶啊，想好似焗啲雨出嚟咁，但系咧。去到呢一個嘅7:00，即係之前咧，翻到嚟呢個廣播度嘅時候咧，又未落出雨，咁啊打一陣啊最好啦，問下阿 O 啦喺出面嘅戶外狀況咧，幫我哋望下個天色如何啦，係咪？係 啊，最好預測埋聽日啦，叫佢唔知得唔得啊？ 聽日如果真係會落下雨嘅話，咁咪當龍舟水咯。 係啦，反正都冇得睇啊，今年 啊睇翻啲舊賽事啊，有冇人咁得意咧？應該都冇嘅。咁听日又系假期一天啦，咁有啲朋友都可能会唔惯哦，即系中间一日，但系第二日星期五又要翻工，除非你攞咗假， 系啦，攞埋假 啊，咁我都知道有一啲嘅打工仔女咧都好醒嘅，不过呢排都唔系啦，即系疫情咁耐以嚟咧，其实大家想翻工嗰个心态多过想放假， 系啊，之前咧可能即系 你放假又唔知 避放假放咗太耐，有好多朋友。 好，咁既然今日如果系有工翻嘅你咧，都等你高兴下，咁究竟出边嘅交通状况啊，配唔配合到你咧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Didi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彭仔小伯。 哎呀，冇两位、啊。 系啊，我都等紧嗰两位啊。 讲两位啊， 两位三位啊，而家直播室变三位啊。Didi 今日嘅交通而家7:00点样啊？ 系啊，开始啊，周围嘅隧道都有车龙噶啦，包括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小沥源嘅。咁而路面方面呢，就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深水埗嘅钦州街去连翔道方向，近住通州街公园慢线封闭嘅，系咁多。 系咁啊，都而家都系嗰个繁忙嘅状况咧，喺交通上咧系早咗出现嘅， 系 即系好似有啲翻翻去， 陆陆续续出现翻车龙啊、人龙啊咁样。 咁但系明天咧就我哋嘅交通消息咧都可以松一松， 系啲系假期， 系啊，休息一天啦。 都唔系啊。是早上， 是 早上晏啲嘅時間先至出現咁解嘅啫， 係啦，咁我哋就冇喺晨光出現啦。 係哦，你中意可以過嚟㗎， 我都係放假， 放假都可以過嚟㗎， 冇咁神心。雖然我心好向晨光第一線。 咁好，哇！今日好 lady 啊， 係咩？望下先， 你睇下佢嘅衣著，好似披咗一個嗰啲叫咩沙龍啊？ 嚇， 絲質咁樣 係。 系嘛、okay 啊、 好似啲沙龙咁样， 哦、 去海滩咁个款、啊。不过呢个系黑色又衬少少绿色咁，有一支神秘感， 再加埋咁样， 再加埋 Didi 个头发又唔系点梳咁咧？ 咩唔梳啊？ 你好行下、啊， 其实佢梳咗好耐噶，你咁样讲有焗油噶，听唔听到啊？ 咁要多少少，有啲行喎。 系啊，好，我尽量去。啊焗多啲油啦， 好神秘啊！你今日呢一个装扮 系咩？不过我都系中意你咧，上个礼拜嗰啲雀仔衫咯。 你叫嗰个细路啊？ 系点啊？ 系 系啊，注意一下吓，唔好品评我啊，唔好品评我啊， 冇所谓噶，咁啊好咯，牙尖咗你先开心。 好似仲教你路政署翻工噶，上次。 咁啊，佢知道阿彭仔咧叻啊嘛，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可以 handle 到啊。 李以为离开咗香港电台，我一撇屎啊！ 哇，你唔好咁讲啦，搞错 啦。哎，好啦， 好啦， 我放过你啦 ，Didi。 好啦， 呢个时候 我翻去交通组。 啊，好啦好啦，唔系柴房啊。好，唔该晒 Didi。 好， 我哋有阿 O 喺电话旁边。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光嘅听众，早晨。 系咪好似想偶遇咁啊？ 系啊，完全冇错啊！你嘅分析系啊，依家都仲系偶遇飘喎，咁啊，云仲系未吹走嘅，咁啊，宁愿佢快快脆落咗佢啦，咁啊，好过咧，即系拗下咁样啦，好似有啲久久扯扯咁样，唔系几好啊。不过讲开头先，你话衣着啦，咁啊 ，Didi 咧又神秘又美丽啦，今日咧系啊，出门口嘅朋友仔咧就应该系有少少防水工具啊，或者可能咧有啲防水嘅配备，因为我真心觉得今日真系会有啲忽然嘅大骤雨，咁啊唔知一阵详尽嘅天气报告系咪真系咁样讲啦，因为。今日系同过往嗰五六日翻工咧，都有啲唔同啊。过往咧就系有云嘅，啊风都系大嘅，不过咧都有个蓝天底咁样啦。但系今日咧蓝天底就冇咗。 有冇见到同学等车翻学啊？ 有啊，都有见到啊。咁啊，但系同学仔依然都系着住件冷衫咁。 系噶， 落出雨啦，讲啦两讲， 落雨啦， 讲啦两讲落出雨啦，咁样，不过都系啲毛毛细雨，好似针咁样，暂时啲雨粉系好似细针一条咁样， 落下 地下，系啦， 你提下啲同学仔咧，除完冷衫，啲冷衫湿咗好难干噶， 唉， 冇办法啫。啲同學仔好鍾意夏天着冷衫，可能係 fashion 嚟㗎。 我哋真係唔識㗎 fashion 啲嘢。 學界 fashion。 好啦，咁啊，唔該晒你先啊。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呢，睇下天文台點講啊，小白。 好，天文台就話到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天氣炎熱啊，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嘅氣温係為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㗎。吹和緩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下未來一兩日呢係有幾陣驟雨。周末期間都是大致天晴的，而家29度的氣温，相對濕度81%。 好啦，係時候要翻學啦，晨光大學。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星期三朝早的晨光大學有我助教芭比林慧，而今朝早電話旁邊就接通了註冊中醫師吳宇成醫師。早晨啊 ，Victor。 Hello， 各位早晨，主持人早晨。 Victor， 听日咧就系端午节啦，你屋企咧会唔会都有包粽啊，同埋食粽嘅习惯噶？ 端午节咧，我哋马来西亚其实都会庆祝嘅，都系一年四季都会食呢个粽嘅。不过端午节咧就中意食多啲粽咯，系啦。咁我哋除咗食粽啦，同埋都会见到有啲人可能会爬龙舟啦。咁我以前喺南京读书嘅时候咧，中国南京人啦，佢哋中意咧就喺嗰个门口嗰度咧，喺端午节嘅时候咧会挂呢个食菖蒲同埋艾草嘅。 点解咧？ 挂菖蒲咧同埋艾草咧。是因为这个五月的时候呢，古代呢就称为这个卫生节，甚至乎有一个五毒节，即是他觉得五月呢是比较毒的。是啦，因为这个五月呢那个夏至到了，那夏至这个节日呢其实不是说夏天到了，而是说夏天到了一个极限，即是就最热或者最下的时候啦。咁呢个时候呢就好多啲湿热都比较重啲啦，同埋好多细菌啊、啲蚊啊、虫啊就比较活跃啲啦，蛇啊、鼠啊、蜈蚣啊呢啲就开始好多啦。咁呢个时候呢，端午节嘅时候佢哋就会挂呢啲所谓嘅食菖蒲啊、艾草啊，即係我哋艾灸嘅艾啦。咁呢啲嘢呢其实呢本身呢预防呢个蚊虫啦，同埋佢都会减少呢个传染病嘅。因为其实以前呢端午节都係有机会系啲传染病比较容易发生嘅一个月份。 咁嗱，端午节仲有一个特别嘅传统习俗咧，就系驱五毒啦。讲到啲毒咧，就必须要请教一下中医师啦。到底呢五毒咧，其实系讲紧乜嘢咧？ 其实所谓嘅五毒咧，古代咧就觉得系一个五种比较毒性比较强嘅动物啦。即系啲昆虫啦，一般咧就系啲蛇啊、蝎啊、蜈蚣啊、蟾蜍啊。 壁虎咯。 嗯，我仲以为有蜘蛛粉添。 有啲说法里面系有蜘蛛嘅，不过呢啲系比较民间嘅有啲讲法啦。所以咧就可能有啲就蜘蛛代替咗个壁虎啦，有啲就其他嘅系啦。咁一般就系呢五毒啦，所以其实因为呢个夏至啊嘛，即系所以啲虫都比较多啲系啦。咁可能以前你知啲可能同大自然，即系可能住喺森林隔离。咁就好多毒蛇啊，呢啲其實都好常見嘅，就唔似我哋香港而家就真係少見好多啦。 係嗱，我估咧香港咧，即係如果爬龍舟嘅人咧就唔多啦，尤其是今年咧，即係龍舟競賽都係已經係改咗期啦。咁但係咧食粽嘅人咧，相信都依然係咁多嚇。我有聽過人哋話咧，粽本身都係藥膳嘅一種，其實係咪真嘅咧？ 嗯，其實粽咧，雖然我哋而家都成日都覺得啊少食啲啊，因為都好容易即係消化不良啊，或者好多問題啦。咁其實咧，佢本身咧都係有功效嘅。因為以前咧啲人咧嗰個營養比較差啲啦，似我哋而家係營養過剩啦。咁以前啲人比較少啲營養啦。咁特別夏天咧，因為又出汗多啦。咁佢哋需要啲熱量比較高啲，所以其實粽咧佢嘅熱量比較高啲嘅，就比較好啲補充呢個熱量啦。古代嚟講就比較適合啲啦。咁就第一佢去補身啦。因为它本身有里面的成分，譬如有些糯米本身就有些健脾养胃的。是。是我们有些安胎药里面都会加糯米下去的。本身糯米就是一味药来的。当然就吃得太多都是一个问题啦。适当的食其实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就是譬如里面的红枣啊、赤小豆啊、有些绿豆啊。本身都是啲藥成兩用嘅啲食物嚟噶嘛，咁以前啲火腿啊、蛋黃啊，都係啲比較有營養嘅食品嚟嘅，所以以前咧就係一種補身嘅嘢嚟嘅，不過而家咧就因為大家營養過剩，呢啲比較高熱量嘅食物咧，反而就唔係咁適合啦。 同埋咧，好似聽人哋講話，如果食得太多糯米咧，都係會有啲痛風啊、痛症出現嘅喎。 其实是一些误传来的。但是呢因为糯米本身就真会引起这个所谓的消化不良。我们中医的角度也觉得呢就是这个肠胃呢是一个产生这个气血的一个脏腑来的嘛。如果你消化不良的时候就会影响到这个身体的状态。就会这些所谓的痛症啊这些就会出现 了。 就跟糯米的关系就不是太大的。咁 Barbie 啊，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有啲人擔心會痛風啊，嗰啲就唔敢食呢個糯米啦。咁其實咧，仲有好多病咧，其實食呢個糯米或者食粽咧，係要特別小心嘅。唔知 Barbie 你會唔會估到有咩病咧？ 會唔會係消化問題嘅病咧？因為頭先好似講過難消化啊嘛。 系啦，咁消化疾病咧就第一，我哋都好常见啦。因为呢个粽都比较难消化，所以如果你本身咧就有啲溃疡啦，就会引发呢个溃疡啦。咁如果你本身胃酸倒流嘅，咁就更加犀利啦。因为个粽咧佢就比较难消化，佢就积埋喺个胃嗰度。第一你会觉得顶住。第二咧佢嗰个因为要消化噶嘛，咁就会分泌好多胃酸。咁呢个时候咧，你嗰个胃酸倒流嘅情况就会更加严重。咁另外就系啲胆石嘅病人。其实胆石都是一种消化疾病来的。如果你本身胆石或者啲胆嘅病嘅话咧，你系唔可以食太油嘅食物嘅。咁而家啲粽咧都比较偏油少少噶嘛。咁呢啲情况都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啲常见嘅，特别系我哋长者好多嘅疾病，就系呢个糖尿病。咁糖尿病都系要小心嘅，因为本身佢热量高噶嘛，糖分高啊嘛，所以咧如果你本身血糖比较高啲嘅。就一定要小心啲啦。咁另外啲心脏病都要小心啲啦，因为心脏病本身佢都系比较禁忌呢个油噶嘛。系如果食得太肥腻嘅嘢，其实对个心系有啲负担嘅。 明白啦。咁另外咧，其实食粽系咪都几肥嘅咧？因为都有好多淀粉质噶。 系啊，其实都好肥噶。所以头先我哋讲就话，如果有啲糖尿病病人咧，就一定要小心啦。咁如果你本身咧，我哋都会有个数字嘅，即系本身如果你嗰个空肚嘅嗰个血糖咧。是少于7的，咁你就可以放心咁食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你空肚个血糖都比较高嘅，即系高于7嘅，咁你餐后两个钟之后嘅血糖咧系大于10嘅。 系。 咁同埋咧，如果你有个糖化血红蛋白，即系平时三个月嘅平均数，咁咧系高过 7.5 或者高过7嘅，我哋都系话啊要小心啲啦。 我都有听过人哋讲话咧，千祈唔好当粽啦，系一味餸咯。因为有啲人咧系一边扒白饭，就一边夹个粽当系餸咁食啦。其实嗰日摄取咗个淀粉质咧，已经系超晒标噶咯。 系啊系啊，因为粽本身嘅淀粉质高啊嘛，热量都比较高，咁其实都系属于一种主食噶啦。 嗯，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本身就食粽嘅话咧，就呢个淀粉质嘅食物，即系比如饭啊、面啊呢啲，或者番薯啊呢啲，其实就系要一定要。戒啦，即系食粽就唔可以食呢啲啊。咁另外咧，粽咧就唔可以，即系唔好觉得味道好就食得好多啦。 嗯， 因为以前啲人可能真系食一个粽咧就比较难啲嘅。 系 啦，咁而家因为物资比较丰富啲啦，咁就可能有机会咧就一食咧就食得太多啦。 嗯， 咁呢个时候就会超标啦。 嗯哼， 系啦，所以我哋就话建议咧就一日咧就冇超过两个。 嗯， 咁你本身有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啊，或者可能有啲血糖唔系咁好嘅病人，或者头先我讲过嗰啲有啲慢性病嘅肠胃唔好嘅病人，咁呢啲粽咧就更加要小心啲啦，就食少啲。咁、另外咧，其实咧都有啲方法嘅，因为而家好多人都中意喺屋企自己整啲比较健康嘅食物噶嘛。 嗯， 咁其实都可以自己整啲粽嚟食嘅。 系。 建议大家咧整粽嘅时候咧，要遵守一啲原则啦，即系少盐啦。少油啦，少糖啦，同埋多纤维啦。 嗯，多纤维唔通系真系加啲蔬菜落去？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除咗啲蔬菜，咁我哋有啲冬菇啊、竹笋啊、栗子啊、瘦肉啊呢啲，其实都可以加落去嘅。 嗯， 系啦。咁本身有啲红豆啊、啲粟米啊，其实都可以加落去少少嘅。 嗯， 其实咧而家都有好多啲斋嘅粽啊，同埋有啲比较健康嘅粽嘅。 嗯，我见过有人话燕麦粽咯。 系啦，咁呢啲其实就代替咗原本嘅糯米啦。咁本身你就少咗嗰个糯米，咁就冇咁容易呢个消化不良啊，即系对个身体嘅负担咧就会减轻少少啦。咁另外咧，我哋都可以即系你食粽嘅时候，即系因为佢都系主食噶嘛，咁你都可以配搭多啲蔬菜或者其他餸一齐食。 嗯， 因为咧。你食其他餸多啲嘅時候咧，咁粽就會食少啲噶嘛。 係啊，係啊。咁啊，另外咧，我都知道咧，好多人都中意配一杯熱茶啦，去到食粽啦，即係好似會暖下胃咁樣咧，就令到自己消化嘅時候咧，冇嗰個飽滯嘅感覺咁犀利咯。 系啦，冇错啦，因为本身咧呢个都系比较难消化嘅，所以其实坊间咧就会可能用啲茶去配搭，最多数就系呢个保利茶啦。 系， 咁咧佢就消脂嘅。帮助呢个即系消滞嘅呢个效果嘅。 嗯，有冇话咧有啲乜嘢嘅茶咧系千祈唔好配搭粽食噶？ 其实呢个就冇乜禁忌嘅。 嗯， 系啦，咁其实都可以嘅。 嗯哼， 系啦，咁多数就因为系配啲即系好似同月饼一样啦，就配多啲保利茶多啲嘅。 系， 系啦，咁平时咧其实我哋都有啲茶饮咧系可以配搭呢个粽嚟食咧，就帮助消滞嘅。 嗯哼， 咁我哋中药咧有一个焦山鲜嘅药材啦。 系。 咁焦咧就即系窿咗意思啦。 嗯。 咁其实咧焦三仙系咩成分咧？就系山楂、麦芽同埋神曲。咁所谓焦嘅意思就系啊，佢系炒过嘅。 嗯。 咁我哋有啲系炒山楂嘅焦山楂。 系。 咁咧其实炒过之后咧，佢个消滞嘅效果系好啲嘅。 嗯。 咁如果我哋有啲病人咧，即系比较容易食滞嘅，我哋中药里边咧都好中意加呢个焦山仙嘅。 嗯。 甚至以前我哋啲中药处方系手写噶嘛。 系。 咁咧就会写住焦山仙几多 gram 几多量咁样。 嗯。 系啦，咁呢个情况咧就系、是。焦三仙就是呢三隻藥啦，咁啲藥房一見到呢焦三仙三個字就知係呢三隻藥。 嗯，咁即係頭先 Victor 講山楂、麥芽同神曲啦。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咧，我哋因為食粽咧，我哋都可以配搭呢個焦三仙啦。 嗯。 咁其實咧，我哋都可以加少少陳皮嘅。 嗯。 係陳皮行氣啊嘛。係。 咁 同埋有啲洛神花都可以加少少落去。 嗯哼。 咁大概咧就一比一嘅嗰個比例就 OK 噶啦。咁就當茶飲就係、是、煲一煲或者滾一滾水。 嗯。 就 OK 噶啦。咁就本身佢就係有个消脂、消滞同埋行气嘅效果。 好啦，咁不妨咧，如果听日咧食粽，又或者今晚已经开始食粽嘅朋友咧，咁可以试下呢一个焦三鲜啦。好啦，今朝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最怕执起冷箭刺穿谎言，更怕撕开美满光影背面，往事如影，随心已偷走七年，冷雨滔天， 又若不可兑现，要是回归原点，再相知一片，会笑一声，还是泪流遍，原谅再赦免自己，找到放下的勇气，而无论再痛记忆，都有着和暖滋味，成熟了辨别是非，改写我日记，共你相对不合情理，仲未完美，有缺憾未？那个出于痛爱细小谎言，那次出于斗气夸张冷面，往事情牵，无需再解释一遍，以免彼此无视泪流遍，原谅再赦免。 听众都可以试下医师个招三线吓，冲一冲水，饮一饮咁样。一首嘅作品嚟自舒格连诗雅嘅《小方言》，先听听七点半钟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墨西哥南部发生7.4级强烈地震，至少四人死亡。地震在当地朝早10点多发生，震央位于瓦哈卡州波丘特拉区东北面69公里，震源深度26公里，属浅层地震。在地震过后的个几钟头，发生140多次的余震，最强一次达到4.6级，全国多个州震感明显。震央附近有建筑和交通设施受损，电线杆摇晃，地震引发山泥倾泻，道路阻断，部分地区停电。几百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震感明显，民众走到户外暂避。总统洛佩斯表示，联邦政府正同地方政府保持联系。民防部门说，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未有出现结构性的损坏。美国向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发出海啸预警。墨西哥民防部呼吁沿海的居民撤离当地著名的瓦图尔科海滩，水位上升60厘米，及后退却。纽约时报引述布鲁塞尔的消息报道，欧盟国家认为美国未能控制新型肺炎的疫情，可能暂时禁止来自美国的旅客入境。報道引述有關的提案草稿表示，美國是全球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新增個案仍在上升，並將美國和疫情第二和第三嚴重的巴西和俄羅斯歸類為同一類別。白宮暫時未有評論。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表示，美國部分地區的新型肺炎疫情出現令人不安的激增感染情況。他表示，美國的確診人數近日反彈至每日30,000人。他形容情況非常麻煩，未來幾星期將是能不能夠應對疫情反彈的關鍵時刻。他特別提到佛羅里達州、德州和亞利桑那州等多個州份的疫情將非常關鍵。福奇又表示，在研發新型肺炎疫苗取得進展，可望在今年底至明年年初研發成功。現時已經有一種疫苗可以在7月進行第三階段的測試。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天氣炎熱，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

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三十八分啊，咁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间，咁啊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今朝 sport 到你，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嚟到星期三咯，原先咧星期三就冇乜力气嘅，咁但系咧听日假期啊嘛，大家咧都应该精精神神啊吓，做埋今日嘅工作，享受咧听日啊游一游个龙舟水，食一食个粽咁样啊咁啊， 食粽啦，最好就 仲可以网上打机爬龙舟，系啦，咁虽然 有咩有网上打机爬龙舟嘅 game 嘅咩？ 有啲蛙艇 game 咯， 咁、哦、 啊当自己即系未有啲体感蛙艇游戏嘅，即系家用嗰啲啊，咁啊当自己爬咗龙舟噶啦，冇计啦，依家唔俾爬龙舟，同埋唔俾睇龙舟啊嘛，应该都冇上演啦，呢、這个龙舟竞渡咁样，咁啊 一啲练习赛咯， 系啦，咁 不是比赛，不过系 睇翻上年咯，睇翻前年咯，如果大家想感受气氛，咁啊其实除咗睇爬龙舟咧，仲有好多嘢睇嘅，包括咧，琴日都预告过啦，咁啊，哇英超咧超多波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哇九场赛事喎、啊，英超真系唔讲得少啊，净系讲紧英超啫，就有意甲啊，同埋咧其他嘅欧洲都有咧，唔同各大嘅联赛咧都继续上演。咁啊，今日焦点所在啊，要睇今晚嘅利物浦对水晶宫啦。利记咧就三点三开波咁啊，仲有两场就攞到冠军咯、 啊， 利物浦。 系啊， 今场波应该系实胜冇黐牙噶啦。点解咧？因为有两个原因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咧就系、是。呢、這个穆罕默德沙拿咧，佢哋嘅球星啊，终于复出啦，咁样啊，佢嘅复出咧，应该会做到中场嘅发电机嘅，咁啊，有更加多嘅输送啦，咁样利物浦亦都唔可以再令球迷失望噶啦、 嗯， 上场和波啦，咁佢争两场赢波就攞到冠军，呢场主场啊，喺安菲路出击，冇理由啊，唔、嗯。实食冇黐牙噶， 系啊，主场咁又影住啲球迷个样咧，系咪？ 系啦，冇理由俗称咩阴沟女翻船，而会唔会上演呢一幕咧？应该就唔会啦，因为点解咧？啊，头先话有两个原因咧，好大机会利物浦赢波啊。第二个原因就系咧，佢对手系水晶宫，水晶宫咧就无欲无求嘅，因为咧佢对上咧争前六咧又唔够料争。对下咧要互吸咧，佢又唔需要喺互吸漩涡嗰度咧去攞分咯，咁样而且再加上呢、這个，正所谓咧，即系呢个世界咧，总有好多咧啊唔同嘅恩情嘅。咩叫恩情咧？就系、是、啊念一念啲旧情。嗱、啊，话说咧，前利物浦嘅领队霍神咧啊，就带呢个水晶宫咧就打呢个红军啦，即系利物浦啦。呢位咧啊老前辈咧，今季水晶军咧领军嘅成绩唔差嘅，目前咧42分排第九，咁啊距离咧欧洲席位咧系有段距离嘅，不过又唔想要降班咯，咁、但系咧啊点解话要叫做报恩咧？咁啊话说系咁样嘅，咁啊赛前啦，现任利物浦嘅领队咧高普咧就向霍神咧派高帽啊。佢先去歌颂下霍神，佢系咁样讲嘅。我睇咗水晶宫咧2-0击败班尼茅夫嘅比赛，佢哋咧好似啊入满油嘅机器咁样，连续咧四场咧保持咧不败之身啊，咁样咁啊，哇！唔知呢一顶嘅高帽咧，会唔会有机会咧都令到霍神咧？啊！赞下我，俾下你过啦，咁样系啦，未必排强阵出击咁样啊吓。咁始终比赛当然 我哋信奉嗰個就係體育精神啦。咁但係去到各大聯賽咧，就有好多考量嘅。譬如咧，一場比賽根本咧冇乜信心贏嘅，或者冇乜爭勝心贏嘅，可能咧就未必排強陣啊。一陣水晶宮咧擺啲勁人出嚟咧傷咗咧，中華飯係咪先啊？咁啊，可能咧影響到唔係今年嘅賽季啊，下年嘅賽季咧都被影響噶。咁所以咧就學神應該今日咧都放一放噶啦，係啦，放一放佢一馬啫，唔係放一放水啊嚇。咁啊，仲有邊幾場英超睇？有啲一点钟开波嘅，凌晨一点钟开波，俾大家食住粽一路睇啦。咁当然冇我同小白嘅份意嘅，因为我哋第二朝都翻晨光嘅。除非我哋睇完波之后咧，准时可以入到闸啊，可以睇翻到晨光。但系呢个风险的确系太高啦。咁但系咧，作为一个普通打工仔嚟讲，当然有波梗系睇啦。咁啊，一点钟咧，曼联对石飞联啊。跟住仲有狼队对班尼茅夫啦，诺域治对爱华顿啦，纽卡素对阿士东维拉，咁啊利基对水晶宫咧三点上演啊，再后啲有冇啊？哇，咁啊再睇落去咧，仲有其他唔同嘅英超赛事嘅，咁啊留待大家去发掘啦。咁啊踢波还踢波，最紧要咧身体健康啊吓。小白，唉，估唔到之前早高域搞呢个慈善打网球， 头先听新闻都听到。 唉，点解一个慈善嘅打网球会确诊咗新冠肺炎噶？ 即系其实佢搞呢个比赛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声音就同佢讲话，不如唔好搞啦咁样。不过佢就有少少今次可能硬颈啦咁样，咁啊有好多唔同国籍嘅球手咁啊都去到咧就系一齐比赛，咁结果咧就係咁啊，互相啊，可能交叉感染咗。 係啊，真係啊嚇！咁啊，賽事舉行以來咧，就一直咧就備受球壇咧各方嘅抨擊啊。就連咧祖高域嘅好朋友啊，英國嘅名將咧梅利啊，都出聲、啊。佢係咁樣講嘅：我哋嘅關係一向都好好嘅，但係呢件事咧真係唔係太好啦。 作為幫 係啦，唔抵幫，喂，老友都反面喎，係啦。作為世界上頂級嘅球手，應該好重視防疫呢一件事噶嘛。系啦，咁啊，正確嘅社交距離咧，好重要噶。正如咧，我哋接受物理治療師嘅治療嘅時候咧，都會戴上口罩啊。咁啊，呢個時間仲打波咁樣啊，搞到咧其他嘅球員咧，確診埋，亦都中埋招咁樣。有啲咧，甚或乎咧，影響到咧懷孕嘅太太添、 哎、 包括一位咧塞爾維亞嘅球手啊，叫杜伊斯基啊，咁樣嚇。咁啊，希望咧就大家都冇病冇痛啦。咁啊，亦都希望远方嘅呢一位球手啊，杜伊斯基啦，同埋佢怀孕嘅太太咧，虽然确诊咗，但系快速痊愈啦。咁啊，希望冇事啦。咁因为始终即系打一场波，令到屋企人都会被呢个病菌感染咧，其实真系唔系好抵嘅。点计条数都 系啊， 唉，咁啊，估唔到就算早高域球技再高超啊，呢个世界嘅一哥啦，唉，但系竟然。冇好好咁去諗 抗疫方面啊，需要再繼續咧，即係精進下。 所以咧，呢個都值得討論嘅，即係好多各大嘅球賽啊，或者各大嘅叫做聯盟咧，都諗住開波噶嘛。咁、但係好啦，開波當然係個個都歡天喜地啦，球迷開心啦，球職員開心啦，球員都有得打翻波啊，踢翻波都係開心啦。但係咧，一有呢個新冠肺炎咧一爆發嘅時候咧。大家咧嗰个声音又会去翻话，唉，都一开始叫你唔好搞噶啦，唉，系咪衰咧？搞到个个都感染咁样，我自己咧有少少担心 NBA 方面嗰个情况嘅，即系唯独担心系呢一样咯，因为始终系一个室内嘅赛事嗰度比赛啊嘛，要知道喺 NBA 嗰度，咁啊，你话户外嘅球场以至网球场都系一啲户外嘅场所，咁都有一个感染嘅风险啦。咁究竟啊，去翻咧一个室内嘅场馆啊？咁多队打返 NBA 嘅 payoff 呢，即係总决赛呢，究竟会唔会有事件发生呢？我就有少少存疑。 喂，咁如果你讲喺 NBA 可以讲埋喎，咁落实呢就喺7月31号重启赛事啦，咁亦都规定呢，就球员呢星期三呢，即係其实都系今日㗎啦，要决定系咪参赛。你之前话过如果唔参赛嘅时候呢，即係你个人选择嚟嘅，咁佢哋联盟亦都讲咗呢，就唔会呢系惩处，即係你唔参加比赛我唔惩处你，不过呢都会象征式呢系扣佢哋人工嘅。咁另外亦都见到啦，譬如拓荒者㗎，你嘥喺悭 期之前咧，亦都宣布咗咧，就係決定退出咧今季餘下嘅賽事。咁、另外亦都見得到咧，就係喺美國方面啦，咁啊見到 NBA 球隊仍然咧就係被禁止咧進行集訓嘅。咁但係速龍隊咧抵達咗佛羅里達州之後咧，咁啊先去到咧就係佢哋嗰個嘅叫大學嘅作為基地啦。咁、以及咧就係志願性質嘅個人操練，佢哋有個人操練㗎嚇。咁喺7月7日嘅時間咧就會搬到去啊位於奧蘭多 NBA 嘅大本營嗰度，個個咧都係等緊嗰個大嘅體育城嗰度咧，進行呢啲嘅比賽嘅，咁希望參加比賽嘅運動員個個都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最緊要啊！而家。有 K 一首嘅作品《没有你并无挂念》，咁之前咧有段长嘅时间啦，冇得睇呢啲足球啊或者运动嘅赛事咧，好多人真系挂念佢哋啦吓。好似寻晚咁啊，西甲咧就赢咗一球啦，这个巴塞罗那赢咗一球啦，暂时咧又去翻榜首咯。西甲方面咧嘅战情啊，都应该系最激烈嘅。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咁啊，小白，你讲到话咧，大家好挂住咧，包括啲球迷挂住啲外国嘅足球啦、赛事啊，咁啊，亦都应该有好多朋友咧，中意周围去玩啊，去旅行嗰啲啦， 挂住去旅行， 挂住旅行之余咧，就挂住嗰啲景点。 哎呀，系啊， 如果比着系彭仔咧， 我自己咧就一定会好挂住嗰啲主题乐园啦。 嗰啲疯狂嘅过山车。 系啊、 哦 我最中意坐过山车噶嘛。好啦，咁就住呢一方面咧。 我记唔记得之前讲过？ 系啊，好难搞呢单嘢。好啦，而家咧就要同大家 update 一下啦。包括咗香港人咧，好中意去嘅日本。 哦，有得 update， 好嘢。 系啦，咁啊，日本，咁我哋飞唔到过去啊，咁但系咧，其实我系好觉得咧，日本嗰啲嘅主题公园咧、主题乐园咧，其实系俾翻佢哋自己 local 玩嘅， 因为全部都系日文啊。 系啊，佢都唔user friendly 嘅，佢唔会有英文啦、去翻译翻。我记最印象深刻就系咧。喺嗰個嘅主題樂園入面咧，佢就算有musical 咧，佢都係要唱日文嘅。但係嗰個係金頭髮，係外國外國嘅女孩子啦。 假髮嚟㗎係咪？嗰個 唔係係真係外國人。咁、哦、外國人識日文好奇咩？ 係好普通呢、這個喺日本更加普通。 咁所以佢可想而知，佢哋都係做 local 生意。好啦，咁啊喺日本方面咧，原來話東京迪士尼樂園啦。同埋迪士尼海洋咧，尋日就宣布啦，就話會喺下個月一號，即係七月一號咧，重新開放。咁而呢、 都係下個禮拜嘅事嚟嘅啫。 係啊，咁但係咧，呢個園方咧就將會限制入場人數嘅，同埋要喺網上嗰度做預約入場嘅。咁同時咧話會喺門口咧為入場者咧係量體温啦，要入場人士咧就戴口罩啦。咁同時咧部分設施會因應疫情咧係維持關閉。咁至於另一個嘅就係大阪方面嘅環球影城啦，咁佢哋咧就喺今個月8號咧已經係逐步重開嘅啦嚇。咁、另外咧，東京嘅上野動物園咧，亦都喺禮拜二嘅時間咧係重開咗嘅啦。好啦，講到話呢一個嘅景點咧，唔知道阿小白咧有冇去過咧？ 邊度啊？ 就係呢一個日本京都嘅仁和寺啊！仁和寺 可能冇喎，仁和寺 啊，咁佢咧都系世界遺產嚟嘅，咁就話咧，原來佢咧喺寺裏邊咧有呢個觀音堂本尊咧、有一個千手觀音像等等，有成咧33尊嘅佛像嘅、即係包括有千手觀音像啦、平日咧原來都唔係對外開放嘅、即係你就算入到去個寺廟咧。你都未必睇到呢啲嘅佛像嘅， 系 咁好啦。而家咧，寺方咧就为咗等民众咧可以拉近嗰个距离感，可以咧近距离一啲，可以望得到呢啲嘅佛像，咁咧就融入咗一啲新科技喎。喺佛寺即系咁传统啦，咁庄严嘅环境底下咧，都加入咗啲技术，就系、是、VR 技术。 VR 技术 系啦。咁就係咧，用咗呢種叫做虛擬實境 VR 嘅技術咧，係特製一啲立體畫嘅影片，咁就等你戴起呢一個嘅VR 嘅眼鏡啦，睇嘅時候咧，就可以近距離真係咧，好似喺你面前介紹呢啲嘅佛像啦。咁、你咧就可以一路咁樣睇。咁呢一個嘅短片咧，仲有成13分鐘咁長嘅。 哇！ 係啦，咁啊仲可以睇到譬如咩風神啊、雷神啊，同埋真係有四天王嘅。 係 有四天王。咁啊有好多咧都係江户時代初期所製嘅佛像添。咁大家即係如果係懂得呢一啲有研究嘅話咧，向來對佛像有研究嘅朋友咧，就會明白佢嗰個當中嗰個重要性同埋嗰個珍貴。 佢橫掂都整 VR， 不如可以整埋嗰啲咩風啊、雷啊嗰啲出嚟同你傾偈添啦。 咁一個。我作為你話喺現場俾啲風吹下佢，即係有種4D 感覺， 一路咧睇住戴住眼鏡，側邊啲 staff 咧一路係咁幫你撥。 嗱，咁呢一個咧就變咗係如果第時即係疫情可以好翻啲嘅時候咧嚇、即係冇再有疫情可以飛去呢、這個。京都嘅時候就去仁和寺咧、可能有呢一個 VR 影像俾你睇到。不過咧。睇嚟咧，我哋香港人要去到嘅话咧，都几问水，因为呢个 VR 影像咧，原来只系去到下个月31号。 哎呀，好问啊！ 下个月31号， 都唔知道个关口开未定系点。 咁所以咧，应该都等人高兴算罢啦。 系啊，我头先听到你讲嗰个老鼠个主题乐园咧，我哋而家都生笨噶啦，因为我哋去唔到嘛。因为佢嗰个乐园咧，佢出晒名咧，每一个游戏可以排你2-3个钟噶。咁而家佢仲限人数啊嘛，即系唔使点排咯，但系冇我哋份。 咁啊，恨下 啦，系咯，等人开心。 喂，咁啊，头先都有讲到话日本东京嗰个上野动物园咧，你去过未啊？ 我去过， 系啦。咁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开放咗噶啦，吓礼拜二嘅时候，即系寻日已经重开啦。咁佢哋都关闭咗有成大约四个月啦。咁而家咧就佢哋最多人去行过去睇呢个嘅动物，你估下系边个动物咧？ 熊猫。 哎呀！是啊，熊猫冇错， 最出名。 是啊，原来咧，即系最多人去咧，一定要打卡望一望佢嘅咧，就系嗰只喺中国嚟嘅三岁大熊猫嘅香香啊。 香香。 不过咧，由于而家咧即系疫情又唔系完全散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系只可以行过望，就唔准影相。 嗯。 啊，都几多规矩啊。 更深的圈套，冰冷表情就如毒心般深恶，充耳不闻，为求幸福，竟走上这种不归路。看着我们这样费心，却未曾令浪漫逼真。贪占虚荣，护前欲生，这是黄毛或是软禁？应当好好对他，扮贱夫，若世可得到他看顾。问我令你谈情谈得多厌恶，总有些人善良为掩饰说谎，给我伤痕面容大方，奋不顾身一起将爱情杀光。长扮妻惨那方，可笑羔羊猎人伪装，连蜜桃尽亦没一丝不安，暗中逼我戴罪还将凶手。 而家唔使扮咧，个个都凄惨噶啦，经济又差咗，系咪？希望快啲恢复过嚟啦。许静敏嘅作品《戴罪羔羊》。 工人来讲是一个巨大机会，因为中国有一个庞大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市场。不过如果美国不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参与和竞争，两国的经济关系将会脱钩。老钦又表示要求中国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方面提供更大透明度。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584点，升35点。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711，瑞士法郎8.21，澳元5.384，加元5.727，新西兰元5.042，欧元8.7701，每百日元兑港元7.28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1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99美元，卖出1770.1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啦，咁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车辆咧就停埋咗路肩，冇咗行车线。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沙田醫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環保大道迴旋處。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近月匯基書院一段車多，龍尾在龍窩村，舊清水灣道落平石車龍在飛鵝山道，龍翔道去觀塘龍尾星河名居，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龍塘會一段慢車龍尾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連德道方向近住寶達村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寶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漁民新村擠塞，車龍就在欣安村，全錦公路落返全錦交匯處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星期三继续陪你分 ，Give me five 过三关，零子围过到几多关？师兄祠堂一齐进入广播道人妻桂花田的禁区。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音乐情人完成二千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嘅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R 欧瑞强喺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嘅音乐情人，同埋星期日晚都系九点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投资 O to O，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 上个礼拜咧，无论外围又好啦， 其实而家见到个市咧，特别系港 投资一间公司啦，咁都会 台子 O O O。 我系阿 O， 如果你都想喺股海入面掌握先机、洞悉时势，仲可以获得更多投资机遇。你就要听实投资 O to O 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快我哋会听到啦，除咗有呢个投资 O to O 咧，就九点后啦，咁啊稍后咧，八点搭三个字到啦，咁啊前前后后嘅时间咧，我哋都会有啊，晨光财经第一线都系阿 O 咧就会带嚟咧我哋嘅财金达人啦，咁啊一齐咧就研究下今日个市系点样嘅。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咁啊直播室咧迎来都有多一位嘅主持加入，就系、是、朱海婷。 早晨，彭仔，早晨啊 ，O，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早晨 ，Andy 啊， 早啊，咁咧，时间都嚟到咧早上嘅八点搭二嘅字啦。咁啊，今日嘅天色咧，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咧，都好似想落雨咁样。咁啊，正话都话 O 咧喺七点零钟报嘅时候话开始有啲雨粉啦。 雨 啊，咁啊，希望唔好阻碍到啊听众朋友喺路上边嗰个嘅。今日嘅天气预测。 喎 ，Heidi 哦， 系啊，就系、是、大致多云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嘅，天气炎热，日间咧就系、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即系听日大家游唔游到呢个龙舟水咧，就系、是、会有几阵嘅骤雨，周末期间咧就大致天晴啊， 系， 现时嘅室外气温已经去到三字头啦，30度， 嗯， 相对湿度咧就76%，头先抬头都见到咧有唔同。嘅地方有啲嘅黑雲啊，咁所以我都帶咗把縮骨遮喺個袋度， 有備無患啦。 我哋之前都話咧，其實就算啊端午節明天咧，真係有少少雨落住咧，我係游緊水話咧，都係會照游水， 冇問題嘅。 即係除非有雷暴警告嘅啫。 彭爺睇嚟聽日都會游一游個龍舟水喎，係咪？ 好想啊！ 會啊，應該 OK 嘅。 應該應下節啦， 應該 OK 嘅，話曬假期，俾大家一種或者俾自己一種放鬆嘅心情咧。 我都會打算咗啦， 係啊， 咗啦，係啊。 不過我有一度好放松嗰度咧，好好好惊， 好惊系嘛？ 会出阳声 嘅，唔惊嘅， 多多肚冧。 太耐会出过嚟见人。 系啊，依家咧讲开呢个游水咧，我见好多男士咧，可能修身咧未修得切咧，都会着啲类似鲨鱼泳衣嘅叫做泳装嘅。咁咧佢系 潜水衣啊嘛， 系有少少似啦。因为咧我见啲游水教练咧，即系喺池边教啲细路仔嗰啲咧，佢都全身着晒。咁睇嚟咧，咁样又可以遮。 我見就有啲男士就係著好似長褲咁樣咯， 哦、 即 係 上身就唔著嘅游水嘅時候咁樣， 都係即係好似單車褲，但係貼啲或者 即連游水都咁時尚啊！ 係啊，有潮流啊嘛， 真係唔輸得啊！好啦，嗱，睇下呢一個通勝方面啊，今天咧就係農曆嘅5月初4，咁啊今日都好多嘢話適宜，又係噶嫁娶都係， 嗯，連續兩日好日啊， 定盟啦，呢個開市啦，哇，啱開市，睇下會唔會有啲咩好兆頭啊，動土啦，另外就入宅啦、祈福啦、出行啦、移曬啦，都係適宜咁話嘅，咁啊忌啲咩咧？只係得一個寫住就叫作灶。啊，嗰、那個灶頭嗰個灶啊，即係爐灶嘅灶啊，咁啊，都似乎係好多嘢都適宜咁樣喎，咁啊，睇下希望係咪真係全部都啱曬我哋啲聽眾啊！如果你今天咧諗住做好多事情嘅話咧，咁啊，希望你樣樣嘢都係順利啦嚇、啊，即係不論係咪呢個啊通勝話齋啊呢啲嘢都係參考參考嘅啫。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彭爷，早晨 ，Heidi。 诶， 头先咧，彭爷都讲啊，喂，通胜话宜开市，咁啊，睇嚟咧，啊，恒指啊，或者港股咧，都有个几大嘅一个亮点啊。转个头交俾 Heidi 帮我哋讲下。不过咧，先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先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Kenny， 睇到市况咧，哇，琴日啊，恒指叻仔啦，升咗396点啦，咁啊，咬腰上翻嚟啊！哇，腾讯啊，大大力爆上去，仲有港交所啦，咁样啊吓，咁啊，先讲下外围市况先。今日咧睇到隔晚美股都有得升啊，升130几点啦，咁啊，今日有冇机会再带起港股咧？首先喺指数嗰度咧破一破25000先咧。 系啦，而家就最紧要睇翻25000呢个位啦，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次啦。其实就虽然嗰个跌幅我都对后跌乐观嘅，不过咧就25000点咧就其实真系短期都会有啲阻力，因为曾经试过上过噶嘛，但系都企唔稳就落翻嚟。咁其实基本上就之前嗰个交易波幅咧都喺23000至23500点呢个 range 里边系 trade 为主啦。咁就所以变咗你似乎真系要咧真系成功企得稳喺25000点楼上咧。先至可以更上一個台階咯，因為雖然個別有啲股份都幾好，當然就港交所啊、騰訊嗰啲唔使講啦，就又好啦。但係你其實有啲傳統類股份都係外地嚟噶嘛，譬如啲內人類股份啊，或者啲本地地產股啊，都係比較一般嘅啫。咁所以都形成咗嗰個指數計嘅話咧， 就比較係可能都會受一啲呢啲咁嘅重磅類股份方面咧，有啲拖累都唔出奇嘅。 係啦，你話25,000呢個位收唔收復到咁啊？未知，不過琴日咧都見到恆指方面都收復翻呢個100天移動平均線啦。頭先 Kenny 就講到啦，靠乜嘢嘅股份可以再下一成咁幫幫個恆指咧？咁琴日就梗係要多謝只騰訊啦，令到個恆指都能夠咬腰升翻上去。騰訊自己琴日都破咗紀錄啦，除咗係連升6個交易日之後啦，咁亦都破頂啦，咁啊佢升翻去咧就係我哋話2018年啊呢個11月之後嗰個嘅高位啦，破翻頂啦。咁有啲即係睇法就話，之前其實都因為嗰啲原因，佢對佢有一定嘅懷疑嘅，例如就有個南非嘅大股東減持啦，內地有段時間亦都停批咗啲網絡遊戲等等啊，同埋中美貿易嘅風浪。但我哋話咧好正喎，就係近期大家都宅在家咧，咁所以咧呢個騰訊就食正呢個宅經濟概念啦， 打機啊、買嘢啊、食程式啊咁樣。 有冇機會再下一城啊？嚇， 係啦， 而家就真係樣樣嘢咧都係一個係真係屋企搞掂喎，即係透過科技咧視頻搞掂。最近我有琴日。朋友同我講咧，最近咪講緊選美噶嘛，選美嘅 interview 咧都係喺個網上邊搞掂，同埋咧跟住零一訓練咧都喺網上搞掂。你話真係完全係不出門咧就搞掂曬成個選美過程。 係啊，唔係派 Heidi 先知，係啊，選美嘅 暫時嘅方向都係咁樣，我哋知道。 係咯，咁你話真係個科技進步係改變咗我哋嗰啲人嘅生活習慣，咁亦都係解釋咗點解騰訊咧可以長生長有，因為我哋而家日常嘅即係生活裏邊嘅話咧，好多嘢越嚟越咧都係會透過手機或者視頻進行嘛，除了剛才你講的手遊之外的話咧，騰訊就依家幾年就好積極去拓展一個係即係線上邊嘅一個係電商平台啊。咁啊，啱啱呢個禮拜先講就話咧，就係佢會推出一個係微信嘅小商店啦。咁啊，令到咧就係好簡單地咧去聲稱啦，一件咧就可以咧。即係按一個鍵咧，就可以令到你咧就係開一個係小商店之餘，仲可以仲係直播嘅，咁就變咗咧就令到嗰個係人人都可以做商家啦，人人都可以做生意啦，咁就令到嗰個係線上活動上面咧就大增咯。咁所以除咗話手遊嘅一個係估值之外嘅話咧，其實而家基本上騰訊就大家會睇埋佢第一視頻啦，視頻係好勁啦而家，第二就係嗰個係即係電商平台啦，所以即使你話上翻去即係之前嗰個歷史嘅高位啦，或者突破咗啦。其實同當時的業務咧，已係 又唔同咗啦， 多咗好多嘢啦。 琴日我聽到兩個嘅好大反應，有一個朋友同我講 ：，Heidi， 我今日好開心，我終於咧係挨近500蚊嘅水位咧，我放咗喺騰訊，我賺到盡啦咁。咁但另外一邊相，譬如頭先同阿 O 傾緊，喂，如果上嗰陣佢跌翻落380蚊邊，我夠膽喺嗰個時候再添貨或者買，咁其實我賺多陣，但係好多人就當然係當時唔敢啦。咁而家冇貨點啊，望門輕嘆嘅咯。係 啦，咁啊三月中嘅時候，哇，騰訊都300幾蚊啊，真係～即系几个月过去了，仿佛咧唔系搭直升机，系火箭。 咁既然你话去到另外一个层次，我哋喺另外一个层次上车，仲得唔得咧？呢班车吓， 系啦。 嗱，其实呢个问题咧，成日不断咁历史重复翻灯噶啦，好多次啲股票都系咧，就系即系喺低位嗰时候冇买啦，升咗上去嘅话咧又唔敢买啦，跟住再升嘅话咧就咦又好似好后悔。 Kenny 啊，我想爆翻啲历史啊，就系我以前咧做财经节目啦，我第一次同你合作嘅时候咧，讲紧我哋睇腾讯系120蚊嘅，啊冇嘢啦，嗰啲系往事啦。 咁好彩你唔系讲紧2004年佢啱啱招股3.7元嘅时候买啫吓，系咪？好啊，好啦，唔好讲历史啦，我讲。講翻現實啦，就係有冇機會掂一掂個500蚊？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係 Heidi 頭先問啦，就係話，喂，啲散户股民通常都喜歡高追嘅喎，咁依家上車係唔係一個好時間呢？ 咁一定係貴咗噶啦，講真，即係呢個事實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嚟睇嗰個係股票咧，唔好成日睇嗰個銀碼，因為咧你睇銀碼係冇意思嘅，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哇！騰訊同以前嘅10年前多咗好多嘢喎，嗰陣時手遊都冇咁盛行喎，而家佢已經手遊獨霸到天下咯喎！你諗下佢旗下嗰、那個和平精英啊，同埋王者榮耀嗰啲，長期係霸喺第一位嘅，同埋嗰個增長仲係講几十%嘅，咁同埋加埋頭先我哋講咗好多，譬如視頻啊。或者係 FinTech 啦，即係金融科技啦，同埋加埋電商嗰啲嘅話咧，其實間公司個估值係唔同咗啦嘛，所以我哋唔可以用翻之前個股價嚟參考，我哋最緊要睇下究竟佢嚟緊係啦，未來啊嚟緊佢哋嗰個係業務啊，或者嚟緊個新嘅增長方面咧，係咪可以支持到個上升咯？咁我就覺得騰訊咧仍然可以嘅。 咁轉個角度啦，唔好淨係獨孤一味講一隻股份啦，講埋咧港交所啦，琴日咧港交所都坐穩咗喺320蚊。 元啊，咁啊，说时迟那时快咧，咁啊，有啲目标价就再调到350元啦，咁啊，睇嚟近排市场气氛咧真系好转，同埋可以用畅旺去形容啦，咁啊，港交所仲有得升上去，系咪 Kenny？ 同埋好多好消息啊嘛，即系除咗话市场畅旺之外咧，嗱，第一中概股都讲咗好多次啦，第二就系、如果只有冇留意咧，就琴日阿特首都有讲咧，就系话呢个 ETF 啊，就系、是、好大機會咧，就係有機會就係做到呢個係深港通啦。因為 ETF 其實之前都講咗好耐好耐，都有啲技術性嘅問題啊，或者內地方面咧都有啲抗拒嘅。咁但係而家就即係特首講到嘅話咧，就應該都有啲眉目嘅。再加埋亦都就傳咧，就滬深港通都會擴容啦，咁啊令到更加多啲資金方面咧就係、是、進入香港市場啦。咁跟住仲有就係、是、即係完全好多好消息啦。講緊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都有講就話，而家係喺香港搞呢個 A 股嘅 相關起身工具 啦，期貨嘅成熟時間啦。咁呢啲係都講咗好耐都冇發生噶嘛。咁所以似乎都係今年裏面咧都有幾多嘅好消息係關於港交所咯。 咁啊，所以散股民咧就留意翻啦。不過頭先講嗰啲股份咧都比較大隻一啲啊嚇，咁啊散股民有陣時都會選擇操作一啲衍生工具啦。咁啊，操作衍生工具嘅時候真係 分就要小心， 係啦，分內小心啊。 我覺得係頭先講騰訊啦，港交所雖然係貴啊，你高追咗，我覺得都 OK， 因為坐下咯，即係你唔介意咪坐下咯。但係即係始終升咗咁多嘅股份，一定有回吐噶嘛，冇可能長期升噶嘛。咁你衍生產品就要小心啦。當佢回吐嗰陣時嘅話咧。你就可能將嗰個係損失擴大咗啦。 係啊，個損失就係另外遊戲嚟啦，根本就我、可能全部都已經咧付諸流水啊嚇，所以散股民咧都要留意同埋提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咁啊祝你聽日咧端午節假期快樂先啦嚇，咁啊下個星期先同你傾過，拜 拜。 拜 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Albert Lau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的靓声靓歌 Sharon 欧瑞强邓婉玲彩虹下的约定 万物歌颂你的慈爱 谭咏麟水中花 回倒映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炸去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Albert Lau 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 Albert Lau 欧瑞强 他生于大富之家他多年来靠自己一个女人撑起城头家他表面风光但是过去一年老公撞车二仔卷入恋童癖丑闻两个孙仔闹不和细哥哥还同埋老婆离家出走他头家会不会散呢佢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英国皇室的危机》，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二台通识60秒，万一唔小心跌咗银包、身份证，你会去报失。咁如果咁唔好彩，唔见咗手机，而你部手机里面又安装咗有流动支付服务嘅时候，你又应该点做呢？其实而家啲手机系可以远距离清除手机资料嘅，包括信用卡资料。我哋应该预先开启遥距清除嘅功能，万一真系唔见咗电话，都可以执行遥距清除，以免其他人睇到手机里面嘅资料。我哋平时都应该尽量啊，要备份手机嘅资料噶，否则唔见咗电话之后就会一无所有噶啦。除咗远距离清除手机资料，我哋亦都要向银行或者相关流动支付服务供应商报失或者暂停流动支付服务，之后就要密切留意有冇一啲不寻常嘅交易。唔想咁麻烦，最好都系要小心保管你嘅手机同埋能够提供支付服务嘅流动装置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白元浩啊，最正的朝头早呢就梗係有个营养早餐啦，要有鱼柳嘅甜豆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朝早八点二十五分，喺呢个时候呢就轮到阿小白要同彭爷爷讲样特别事情啊， 系啊， 特别噶， 都特别嘅。咁啊，头先阿彭爷爷咧喺国际新视野嘅时候，咪喺度讲话日本有啲主题乐园咧，咁佢已经开翻嘅， 系啊，好想去啊， 系啊，咁 个恨字啊， 真系得个恨字啊，我哋就去唔到住啦。咁啊，仲要我头先同彭爷爷讲咧，而家譬如佢啲主题乐园咧，因为有期间限定啲人啊嘛，咁你佢管制呢个人入场人数啊嘛，系咪先？ 佢仲可以好快排到队， 冇错啦，快脆就可以玩啦，一兩個幾三個鐘就可以玩 了，玩曬 係啊！咁但係咧嗱，呢啲叫做主題樂園咧就開得翻啫。但係因為因應住呢一個嘅疫情咧，其實日本有好多我哋一直以嚟都中意去嘅，或者可以景點，甚至乎係一啲傳統嘅老店，嗰啲老鋪頭啊，即係可能係賣日本嘅遮嘅、 啊， 又或者係賣糕點嘅、哦，甚至乎係賣綠茶嗰啲藤織嘅一啲嘅叫做家具啊、 家品 啊咁樣，好多咧都係因為今次嘅疫情咧，過百年嘅鋪頭咧係執咗笠㗎。 哎呀， 唔係休業啊， 唔係休業啊， 執笠到啊， 係真係執咗笠啊。咁佢哋咧好好 啊，傳統手藝 失傳。係啊 ，Kylie 講得啱啊，真係失傳咗啊、哦。因為佢哋個係第一係細集啦，佢哋屋企成家人就係做呢盤生意㗎嘛。咁因為今次嘅疫情咧，所以就執咗笠啦。咁佢哋咧好多咧睇翻日本嗰啲即係傳媒講，佢哋就話到通常咧嗱執笠嘅時候咧唔開心啦。咁、而佢哋喺每一次即係叫做結業嘅最後一日咧，已經有好多間結咗業啦、全部人咧都真係睇到人好傷感，就係咩咧？佢哋會行出嚟，即係所有嘅 staff 咧 行出嚟 喺個門口嗰度， 做個道別禮咁啊！ 做一個道別禮，即係。是真的攞住支咪喺度讲话，咁多位嘅街坊你哋好啊，一直以嚟我哋呢间铺头乜乜乜铺头，成百年啦，咁都多谢咁多位街坊几代嘅支持。哇，而家咧我哋 好伤感， 好伤感。咁而家经历咗呢个病毒啦，咁我哋都冇办法再坚持落去啦，营运成本太高啊，咁样，咁所以咧就要结业啦。咁多谢大家，咁又送下啲糕点俾啲街坊食啊。咁之余咧。佢哋都有部分啦，咁有啲年輕人喺個家族入面嗰啲咧就好少少，因為佢哋雖然結業，咁但係佢哋咧都會即係好似交棒咁樣啊， 轉為線上？ 唔係，未線上住，即係譬如個爺爺就宣布完結業啦，跟住個孫咧就攞住支棒攞住支麥喺度講話，我哋都會諗辦法咧喺其他嘅地方再物色一啲嘅鋪頭， 仲重開，係啦， 希望可以咧就再重開，因為其實佢哋自己都擔心啦，就係頭先 Hardy 所講嘅嘢，就係、一啲傳統嘅，譬如唔同地方嗰啲嚟藤嘅織法啊，嗰啲布嘅特別嘅染製嘅方法咧。会唔会因为咁样嘅一个病毒咁啊停业结业，跟住就冇咗咧？ 我又谂多个好正经嘅睇法就系、是，政府会唔会资助？因为佢哋如果系传统嘅手艺、其实都系牵涉你可能日本文化嘅、有冇一啲任何嘅机构或者官方机构可以帮手咧？ 暂时睇，如果有人帮手就应该唔使执笠啦。 咁啊真系唔清楚呢、這个。 系啊，咁所以佢哋而家咧就日本都有好多民间嘅人咧、就好关注呢一啲叫做老铺啊执咗笠。第一有几个可惜嘅。佢哋個鋪位除咗唔係講錢嘅問題，佢哋個鋪位個裝修咧，其實真係一百年前嘅裝修嚟嘅、即係好多咧都已經 係文物嚟嘅， 文物嚟㗎， 古蹟 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日本呢啲嘅古蹟比較上多啦，咁如果你話要拆嘅時候，咁政府會唔會拆啊？其實係會嘅，即係你又要搞一大輪，又話想保留又剩咁樣，即係都係嗰啲文書處理搞得嚟都拆咗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成日都講咧，就係嗰啲叫做佢哋嗰啲叫技術啊，技術啊，同埋佢哋啲特製嘅方法咧，其實佢哋真係不外傳嘅。咁呢一類型嘅嘢咧，而家就好多人就叫做擔心啦，會唔會真係因為一個咁嘅疫情咧失傳埋咧？咁我哋叫做外國人，我哋就話。少咗間鋪頭去啫，覺得好可惜啫。 佢哋 佢哋文化嘅傳承嚟噶嘛， 一個文化傳承，一個工藝咧，可能會就咁就消失埋。 希望日本政府當局咧，其實係有 幫 有計仔會幫到 啦， 嚇。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墨西哥南部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至少四人死亡。地震在当地朝早10点多发生，震央位于亚哈卡州波丘特拉区东北面69公里，震源深度26公里，属浅层地震。在地震过后的个几钟，发生140几次的余震，最强一次达到 4.6 级。全国多个州震感明显，震央附近有建筑和交通设施受损，电线杆摇晃，地震引发山泥倾泻，道路阻断，部分地区停电。几百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震感明显，民众走到户外暂避。总统洛佩斯表示，联邦政府正同地方政府保持联系。民防部门说，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未有出现结构性损坏。美国向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发出海啸预警。墨西哥民防部呼吁沿海的居民撤离。当地著名的亚图尔科海滩水位上升60厘米，及后退却。纽约时报引述布鲁塞尔的消息报道，欧盟国家认为美国未能控制新型肺炎的疫情，可能暂时禁止来自美国的旅客入境。报道引述有关的提案草稿表示，美国是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新增个案仍在上升，并将美国和疫情第二和第三严重的巴西和俄罗斯归为同一类别。白宫暂时未有回应。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引渡案，控辩双方和法官同意，聆讯日期将持续到出年四月下旬，下次开庭时间是八月十七日。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拘捕孟晚舟。美方指控孟晚舟在2013年误导同欺诈银行同伊朗做生意，违反美国的制裁令。案件原定今年十月审结，但鉴于新型肺炎疫情，温哥华法院当地星期二简短开庭之后，同意延长聆讯时间表，获法官批准。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9宗是本土病例，北京占7宗，河北2宗。另外3宗病例由境外输入，2宗在上海，1宗在陕西。新增4宗疑似病例都是来自北京。全国累积83,430宗的病例，4,634人死亡，78,000几人康复出院。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607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6.54，瑞士法郎0.945，加元1.354，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12美元，卖出1,772.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出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古城对出。就系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古城对出。新清水湾道同埋利安道交界，近住汇基书院咧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去到腾龙台对出。反方向去翻西贡咧就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啊，就系新清水湾道同埋利安道交界，近住汇基书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咯，龙尾排到去腾龙台对出。反方向新清水湾道入翻去西贡方向啦，就车多少少啫。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跟着深井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 未消散，排到去小榄转车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都有龙尾噶，排到去东港中心。咁九龙入口咧就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龙盘苑。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喺新界方面啊，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渔民新村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欣安村。屯门公路入翻去屯门方向啦，近住海运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少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去浪翠园四期。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光板田村。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锦公路川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咦，妈咪，你唔系芭比林慧咩？点解你叫 Miss Lam Lam 嘅？ 因为我主持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我哋有专家坐镇，分享本地嘅常规教育同特殊教育，仲会分析海外升学嘅趋势，同你环游世界。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一万元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六月二十一号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六月三十号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七月八号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你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你有冇谂过听障人士听唔到火警钟，可以点样走火警呢？ 有听障人士团体就向平机会反映，希望房屋处能够为所有听障人士入住嘅单位安装俗称火警闪灯，为听障人士嘅日常生活带嚟多一份嘅保障。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至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机电香港。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啊，8:40啊，啱啱好啊。咁啊，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咁呢一节咧就有我啊彭仔啦，再加埋咧 Heidi 啊朱海婷啦，同埋小白白元浩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啊，先嚟同大家睇下今天嘅《东方日报》头版头条啊。咁啊，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港版健康码都有望。就好快会出台啦。咁就喺《东方日报》嘅头条当中，佢咁讲噶，为配合咧粤港澳三地检疫互通嘅港版健康码。咁啊，因呢个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啦，而迟迟未推出啦。咁而最新嘅消息就话咧，健康码或者最快咧就会喺礼拜六，即系27号咧就会出台啦。但系咧首阶段就只系咧粤港两地互通。香港人咧去澳门以及系返港后，仍然系要接受强制检疫嘅。咁为配合过境人流啦，据悉港府最快下个礼拜就重启落马洲至皇岗口岸嘅过关服务。有消息人士透露啊，首阶段抽起澳门嘅安排，除咗系因为咧粤港嘅商务往来较频繁之外咧，就澳门当局亦都顾虑到啊，内地以及香港嘅疫情唔稳定，担心咧通关之后影响澳门嘅疫情嘅。本港已經是連續10日沒有本地確診個案，有指粵港互通安排即將推出，而作為檢疫互認的病毒檢測證明，這個港版健康碼初步暫定就每個禮拜名額咧係有2000至3000个，咁而首階段咧只係俾專業人士啦、有公務及商務往來嘅人士申請，先到先得。不過有指咧，港府會研究為有特別需要人士預留少量名額。咁另外啦，衛生署今日咧會再同提供病毒檢測嘅獲認可化驗機構開會，繼續商討咧檢測嘅流程安排咁話嘅。咁好啦，咁既然有得申請嘅話，雖然名額有限啫，但申請係點樣嘅咧？嗱，申請人咧就需要咧自費，就去到咧指定嘅私家醫院或者係化驗所接受咧呢個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檢測。咁若果係呈陰性咧，就將可以獲得咧係呢一個嘅港版健康碼啦。咁再憑住呢一個港版健康碼咧，就可以取得咧係廣東省嘅叫粵康碼嘅。咁而市民咧往返廣東省同埋香港嘅時候咧，就出示相應嘅健康碼啦，咁就可以豁免接受14日強制檢疫噶啦。好啦，咁究竟係嗰啲檢查化驗嘅地方喺邊咧？嗱，據悉咧，指定嘅私家醫院或者係化驗所咧，總共有8间係可以我嚟幫你做呢啲檢測嘅。咁而呢一啲嘅相關嘅檢測服務咧，而家個收費咧都要成1000蚊噶咁。咁呢個咧就嚟自今天咧《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啦。 好啦，跟住睇下《蘋果日報》方面咧嘅港文啊，就講到六傳流第二人染疫亡噶。本港再多一名啊，就係新冠肺炎確診者嘅患者係死亡噶。呢、這個患者咧就係沙田瀝源村六傳流第1100宗嘅72歲男住客，令到本港嘅死亡個案增到去6人，亦都係六傳流第二名感染新冠肺炎嘅死者。中大內科及藥物治療系學系嘅主任啦，許樹昌就透露啦，死者同上個星期六離世嘅第1092宗嘅78歲六傳流女住客係一樣，入院早期咧已經接受蛋白回憶製劑、干擾素同埋咧就係恢復血漿等嘅藥物治療嘅，但係因為副作用而暫停蛋白回憶製劑，最終咧就係細菌入血以及係免疫力減弱，患上咧就係敗血性嘅休克而不治嘅。嗱，威尔斯亲王医院咧，琴日都公布啦，呢名72歲嘅男患者6月4日入院，当时系未有 有病徵嘅，情況穩定。其後病情轉差，6月10號就轉送去深切治療部嘅啦。期間需要洗腎同埋接駁人工心肺機協助呼吸，並且就係接受強心藥嘅注射。但係病情就持續惡化，到到昨日嘅凌晨2點19分離世，醫院係感到難過，亦都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嘅協助嘅。嗱，講翻呢個六傳流嘅群組咧，先後有兩人逝世。許樹昌向報章表示嘅就係話，兩名患者都係年紀大嘅高危因素，例如啱啱離世呢一位72歲嘅男患者，佢係有高血壓、糖尿病同埋脂肪肝引致肝硬化嘅，因為細菌入血同埋感染新冠肺炎嘅病毒之後，令到免疫力減弱，致到敗血性休克死亡嘅，同之前離世嘅78歲女患者係一樣嘅。咁啊，講翻啦，嗱，亦都講翻係六傳流首名確診嘅34歲嘅女病人咧，喺使用咗瑞德西韋之後就係進展良好。上個星期已經轉往咗普通病房，體內嘅病毒亦都已經係退減噶啦。嗱，睇翻琴日啦，衞生防護中心就表示啦，新增咗就係16宗新冠肺炎嘅確診個案，全部都係輸入個案，潛伏期間係身處於巴基斯坦嘅，令到本港而家累計就係1177宗嘅確診個案，同埋1宗嘅疑似個案嘅嚇。疑似個案當中就係一名39歲嘅女患者，佢係由印度嘅經馬來西亞係乘咗班機喺6月21號抵達香港之後就申報話曾經係5月在印度確診新冠肺炎嘅，並且接受治療嘅。 嗯，好，唔該曬 ，Heidi。再睇下嚟自就係《經濟日報》嘅報導，咁啊講到就係疫情重創本地嘅經濟，咁啊跨黨派以及就壓力團體亦都認為倘若房委會按照住機制調整公屋户就需要第三季加租，咁或者會令到基層市民冇辦法負擔，咁佢哋要求就凍租，或者就提供最多2個月嘅免租啊，咁按照住公屋租金檢討機制運算啦，去年公屋租户家庭每月平均收入係2.48萬元嘅話，咁較2017年嘅2.26萬元增加9.66%，今年公屋就需要加租9.66%嘅，一旦落實嘅話，加幅將於9月1日生效，咁公屋租金平均大概加200蚊嘅，咁但系數據就沒有反映疫情對經濟嘅影響嘅。房委會自2008年釐定租金調整機制，每2年就會檢討公屋租金一次噶啦，咁按照住公屋户收入以及負擔嘅能力制定租金調整嘅幅度。消息話到房委會冇辦法就係引用基礎或者係一啲嘅條例去到凍結呢一個嘅租金嘅安排嘅，咁但係佢哋自己都有兩手嘅準備嘅，就係免租1個月啦，以至就係最多2個月等等嘅唔同方案，咁制備財政預算，減輕公屋户喺經濟下行時期嘅負擔啊！咁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遠輝就認為倘若就引入咗凍結呢一個嘅租金，房屋不為複雜噶，佢相信改由資助房屋小組提供1個月或者2個月嘅免租會較容易處理，咁但係仍然係有待小組討論噶。由於政府今年已經就宣布代繳1月同埋7月嘅公屋租金，加上差餉寬免已經相等於就係為公屋租户節省大概3.14個月嘅租金。黃遠輝認為公屋租户已經受惠於疫情免租，倘若今次加租嘅話，再獲免租2個月，咁幾乎就係抵消咗未來2年嘅租金加幅咁講噶啦。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轉睇下《明報》啦，《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就係佢哋嘅特稿嚟嘅，內文講到咧，負責草擬《港區國安法》嘅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尋日就喺香港出席座談會嘅，咁指出咧，司法獨立同管轄權係冇必然嘅聯繫。咁司法獨立咧係指法官喺審理案件嘅時候不受任何干涉，獨立行使審判權，而唔係指法院嘅管轄權同審判權。佢又話啦，冇一刀切禁止有外國居留權嘅香港法官審理國安案件，而係由特首指定一批適合嘅法官，可避免有關法官喺審案嘅時候可能陷入雙重效忠境地。 咁而法律界批评啦，就张勇对于司法独立嘅概念啦，系内地嘅一套，令本港司法独立陷入十分危险嘅境地。又认为咧，佢系暗示有外国居留权嘅法官就唔适合审国安案件。咁啊，质疑选人嘅时候咧，会有政治筛选。咁呢个嚟自今天咧，系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跟住睇文汇报方面嘅港文咧，就系书。书展做足防疫，推一票框三日嘅。咁睇翻咧，今年嘅书展咧就会如期举行啊，喺7月15至到21号咧就喺湾仔会展举行。今届咧就系以心灵励志咧为主年度嘅主题啊。大会预计咧就连同当中嘅运动消费博览，将会咧系合共吸引超过730家嘅参展商嘅。咁而今年咧亦都特设咗咧晚间进场票优惠，同埋咧调整啊免费再进场特惠嘅优惠咧，即系话市民咧。是可以做到一票框三日的书展的。嗱，睇翻咧，呢个贸发局咧对书展都非常之重视啊，因为书展对书商嚟讲咧系好重要噶，亦都因为咧目前嘅经营困难啊，加上全年出版嘅新书当中啊，超过一半咧都系配合书展去推出噶。咁佢强调啦，大会决定咧就采取一系列嘅防疫措施，包括透过日场同埋夜场嘅门票优惠咧去疏导人流啦，并且鼓励入场者咧尽量系透过便利店同埋网上购票，避免现场购票处咧系导致人多系挤逼噶。另外所有进场者都需要佩戴口罩，大会亦都会设立啦呢个体温嘅检测站啦，去量度每一位进场者嘅体温，而且体内多个嘅位置都会提供酒精搓手液，以及就系加强啊系现场参展商嘅摊位啊，同埋会场嘅消毒以及清洁等等噶。如果人多挤迫咧，就系会实施人流管制，亦都会额外啊预留咗一个嘅展览厅，以备有需要嘅时候咧就作排队嘅缓冲区嘅吓，大家就有定心理准备去书展啦。 好，唔该晒 Heidi。咁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警方侦破咗一宗亿元嘅洗钱案啦吓，咁啊寻日就喺将军澳拘捕咗一对嘅同居男女，咁啊揭发涉案嘅女大学生同埋无业嘅男友。啊，内文亦都讲到啊，大学嘅女生同埋咧就系同居嘅无业男朋友咧就涉嫌啊3亿元嘅洗黑钱咧就被捕嘅。咁啊两名疑犯分别咧就32岁嘅无业男子以及咧就22岁嘅女子大学生啊吓，两个人咧就系报称同居嘅关系。咁啊寻日夜晚两个人啊仍然系被扣留调查噶。根据了解啊，女疑犯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4年级学生咁讲。警方通过情报主导调查之后啊，寻日朝头早喺将军澳区咧就采取行动，以涉嫌咧就系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供诉讼得。对唔住啊，以涉嫌咧就系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众诉讼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名，即系俗称啊洗黑钱，系啦。咁啊拘捕咧就两名涉案人士，咁啊相信两个人咧由去年10月至到咧就系今年嘅5月期间，涉嫌啊利用总共两个嘅个人银行户口，咁啊收取3亿6400万元不明来历嘅款项，咁啊当款项咧转咗入佢嘅户口之后咧，又瞬间啊即刻咧又再转走咗，咁啊前警方已经冻结了相关的户口的50万元存款噶啦，并且咧就系怀疑呢啲嘅叫做用过的手提电话啊、电脑都系已经被警方咧就扣查噶啦。警方话到啦，打击洗黑钱咧就系警队今年首要的行动目标之一嚟噶。警方会继续进行情报主导的行动，咁啊主动咧就系调查有关的罪行。亦都话到啦，利用银行户口啊处理不明来历的款项，无论有否涉及咧就系金钱的报酬，即系我唔收钱，净系帮你手嘅，都有可能咧就系触犯洗黑钱的罪行噶。嗱，揾快钱嘅陷阱不绝啊！警方亦都呼吁市民咧应该系提醒多啲咧就系警惕住自己，特别咧系年轻人切勿咧就轻易相信陌生人嘅甜言蜜语，应该加倍提防，切勿将身份证明文件啊、银行户口啊、个人理财密码咧就交俾其他人，以免咧就系误堕法网。咁啊，有任何关于咧就系呢啲欺骗嘅疑问嘅话咧，欢迎随时打电话去警方嘅一个叫做欺诈骗协调中心24小时热线，就系18222查询嘅。咁有律师都话到啦，咁啊，若果洗黑钱嘅罪行咧就系一旦罪成嘅话啦，其实咧一般人嚟讲咧都系好难脱身嘅，咁啊容易咧就系自毁前程啊！大家留意住啦。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夕焼けが燃えてこの街ご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距 離。日本四人跳舞摇滚乐队 Dish 在2011年成立，今次的歌曲 Neko 是代表猫咁解。早前他们联同网上平台合作，在网民面前制作了 The First Take 版本，在一个月之内已经超越1000万的点击，成为日本的大热作品。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Dish Neko猫。 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もふらっと現れてくれ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Dish Nek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伯。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系啦，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吓。嗱，我华梅咧，今天啊嚟到呢一个端午节前夕咧，都继续啦，系要同大家啦喺饮食上边咧做啲功夫嘅吓。咁等大家咧都可以喺呢个抗疫期间啦，系增强到自己嘅免疫力啦。咁之前呢好介绍过几种啦唔同嘅飲食大法啦，咁等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咁其实呢喺呢一个嘅日常嘅飲食当中啦，点样可以提升一个嘅免疫力啊，增强自己嘅抵抗力啊，同埋呢可以打低嗰啲嘅病毒啊，咁样。咁啊都离不开呢其实都系嗰几样嘢㗎。譬如话呢，嗱，我哋一定要减少，甚至乎尽可能如果可以唔食就唔好食啦。唔好食啲咩呢，嗰啲加工食物啊。 Oh, hello! 华梅姐你好， 朱海婷 ，Good morning 啊！ 讲健康嘢，我一定要参与 啦。 嗱，我啱啱就话啦，尽可能咧都真系唔单止话减少，系直头咧就唔好食嗰啲咧加工食品啊。 知道 吓，因为通常咧都好高钠嘅。高糖的咁样吓，嗰啲肠仔啊，餐肉啊， 火腿啊嗰啲 啊，真系如果可以，真系 好多人早餐食紧， 减少真系吓。咁啊，除此之外呢亦都有样嘢啦吓，要注意啊，注意啦，就要控制啦吓，嗰啲呢系会刺激到你黏液分泌嘅一啲食物嘅摄取，系、 哦、 啦。要注意，例如边啲会容易啊刺激到你有黏液分泌啊，就系、是、面包，嗰啲乳制品，仲有系香蕉，同埋咧酵母啊，吓、即系咪攞嚟整蛋糕嗰啲啊？ 你讲到就系呢排所有我哋啲逆境厨神 嗱，咁啊 做嘅嘢， 咁要好好咁样控制嗰个摄取量咯，即系唔好话过多啦、太多啦咁样嘅。除此之外呢，其实呢即系喺香料啊，同埋嘅营养素方面呢都系好紧要嘅吓。因为呢如果我哋能够呢是每日嘅飲食当中呢是记得呢要摄取呢是一啲可以帮助我哋增加免疫力嘅营养素嘅话呢，咁是可以有好大嘅作用㗎。譬如话是锌啦，铁啦，维他命 A 啦 ,C 啦 ,D, E, 同埋葉酸， 哦， 那個咦，差啲逼咗啲嘢出嚟啊！個鼻哥，好啦，除此之外呢，香料呢都可以食多啲㗎喎，係啦，因為呢一啲我哋所謂嘅佢嗰個性質呢係帶溫身嘅香料啊，係啦，即係熱嘅。 系啦，温身嘅香料系可以帮我哋咧抗病毒噶噃吓，例如系啲咩啊？有啲咩系你觉得好热嘅，或者系食咗之后 辣椒，咪就系辣椒。 嗱，就系呢一个姜， 姜系 正啊正啊， 蒜都得，仲有百里香都可以。 哎呀，冇辣椒先， 仲有鼠尾草，都可以噶，加入到去你嘅食物之中啦，可以帮助我哋噶。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饮食巧妙，你晓唔晓？就系营养送到香料，日常饮食不可少。 自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咧有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对出。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元芳。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西隧出翻九龙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南园对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模范村挤塞，车龙喺太古坊。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排到去百胜阁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在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锦公路穿龙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无论任何路面情况， 慢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 由于要做水管， 交通而家仍然系非常挤塞。 线有交通意外，比较多车嘅啦。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Didi 同你讲啦。咁教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 ，Kitty 首先讲隧道 ，Bobby 同你讲交通。 Irene 同大家， 我哋都唔想你成为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保持 驾驶人士留意啦。 驾驶人士咧，请开住车。 揸车朋友经过时候，请小 记得小心驾驶。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二台六月心乜分，神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咦，妈咪，你唔系芭比林慧咩？点解你叫 Miss Lam Lam 嘅？ 因为我主持神光第一线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我哋有专家坐镇，分享本地嘅常规教育同特殊教育，仲会分析海外升学嘅趋势，同你环游世界。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郭生，看到呢港股好厉害啦，特别是只腾讯单天保至尊啦，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上埋500元啊，贡献恒指呢都几多的点数啊，今天的市方面你怎去分析呢？ 系啊，睇翻近期就外围个走势都系继续维持理想啦，见到即系科技股 喺美國嘅科技股咧繼續上升，咁帶動到當地三大指數都有個升幅喺度。咁啊，港股呢邊咧，即係靠住騰訊啦，同埋港交所啊嘅強勢啦，咁啊都帶領個指數逼近25,000點嘅水平。睇翻啲 ADR 就唔算話有太大表現嘅，咁但係由於最近個市場氣氛都幾理想啦，咁加上即係似乎大家都對騰訊嚟緊啊開拓一啲新嘅業務，譬如小程序啦，再開放俾一啲小商户啦去做直播啊。啊，同埋即係販賣一啲商品啦，大家睇幾睇好個前景啊，咁所以都對股價有個刺激喺度啦。估計應該有機會進一步挑戰500蚊樓上嗰啲水平，咁對個指數應該都仲有一啲嘅推動作用啦。咁有機會試一試翻早前嘅高位啦，25,200嗰啲高位嘅，咁啊下邊嘅支持位又可以睇翻喺24,500附近嗰啲水平。 今日咧，聽眾張先生咧就問只1317豐業教育咁啊，國生呢一隻股份咧就聽眾咧就$2買嘅，咁啊問下你應該點去操作啦？ 嗱，睇翻就豐業教育咧，佢主要都做一啲內地嘅國際學校業務為主啦。咁啊，早前出嚟嘅業績就唔算太理想嘅，即係收入雖然有輕微增幅，但係盈利就要倒退嘅。咁呢個咧都令到即係市場有啲失望，咁所以見到個股價咧其實由高位。講緊3-4蚊嗰啲水平啦，即係一路下跌啦，去到$2樓下。咁啊，近期就見佢有啲收購嘅消息啦，咁啊拓展咗海外一啲嘅即係國際學校業務啦。咁股價亦都跟隨有啲反彈。咁但係嚟緊就大家對內地嗰個教育行業，特別係即係一啲中小學教育嗰方面啦，會受到比較嚴格嘅監管都是比較關注的，咁呢個對佢影響可能會又大啲咯。有你$2左右買咗，最近都有啲利潤啦。我覺得就去到100天線2.4附近都可以考慮即係獲利沽出先啦。咁嚟緊就我覺得成個教育板塊咧，暫時都仲未係一個即係投資焦點，尤其是係中小學教育嗰個板塊。咁啊，相反咧就職業教育啊或者高等教育啦，受到監管嘅影響會比較細啲。咁我建議。到時可以考慮下呢一類嘅教育股會更加理想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郭生，拜拜。 9:00聽一聽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今个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咧教协理事，再加埋咧幼稚园校长关淑玲校长。早晨啊，关校长。 早晨啊。 嗱，关校长，今个礼拜咧就已经系超过一个星期嘅幼稚园 K3 复课咯。作为校长嘅你咧，应该都切身处地睇到好多好开心、充满笑容嘅小面孔。 系啊，依一个礼拜咧都感恩嘅，因为复咗课一个星期啦。咁我哋睇到整体嚟讲咧都系顺利嘅，同埋即系。小朋友和家長都是期待翻學，而老師咧亦都係期待小朋友翻翻嚟咧，我哋正常過翻一啲校園生活啦。 但係咧，可能相對地咧，即係作為教育工作者嘅你哋咧，就會再諗多一步啦。因為小朋友咧咁興奮翻到嚟咧，自然就好想哇擁抱下側邊嗰個之前好耐冇見嘅同學仔先。 係啊， 喺防疫措施上，可能你哋就要花多啲心思。 是啊，嗱咁啊，因为小朋友就比较即係天真活泼嘅，好多时佢哋都会玩嘅时候啊，或者即係好开心好兴奋嘅时候呢，好自然呢就会有一啲即係身体或者社交接触嘅。咁但係呢，我哋都做咗一啲嘅措施啦，譬如第一日复课嘅时候，我同主任啦都有入课室啦，去同小朋友打招呼啦，一来就大家冇见，二来呢即係我哋都讲解俾佢听啊，复课之后呢有一啲措施同之前平时返学有啲唔同㗎喎、哦、因为呢个疫情之咁小朋友都明白嘅，因为佢哋都知道呢几个月发生嘅事情啦，咁同埋咧，佢哋睇电视啊、新闻啊，好多时都听到一啲嘅卫生措施啊，点样去做啊，咁翻到嚟学校，我哋啦或者老师咧，再加强同佢哋讲翻啊，翻嚟之后学校都有啲卫生措施咧，要佢哋遵守嘅时候咧，咁同小朋友讲解咧，佢哋都明白知道嘅，咁同埋我哋老师咧都尽量去提点啦吓、啊，譬如排队嘅时候话俾佢听要保持距离啊，吓、啊、又或者咧如果想打招呼。就要远距离去打招呼或者俾个笑容人哋啊咁样咯， 就提咗佢哋，哇，千祈唔好拉低个口罩啊！虽然咧都好想你哋即系讲嘢嘅时候咧睇到个样系笑笑口嘅，但系真系可能有好多嘅新规矩都要再教佢哋啊！ 是啊，不过整体观察小朋友其实都适应到，是啊，咁啊，即系系啦，可能呢几个月啦，系啦，咁啊，佢哋即系喺屋企或者即系出街嘅时候，已经要实施呢啲咁嘅措施嘅时候，咁变咗翻嚟学校咧，佢哋都系大致上都系做得到嘅，系啦。 嗱，咁啊，可能咧小朋友方面咧最记挂嘅就梗系啲同学仔同埋老师啦，咁、但系咧家长咧可能就谂得深远啲啦，就谂下个进度问题啦。嗱、过去几个月咧，上一次我记得同阿关校长对话嘅时候咧，都知道有好多嘅措施，譬如可能啲网上啊，或者有啲安排俾佢哋喺屋企做嘅习作咧，都会帮佢哋维持住嗰个进度嘅。咁、但系可能家长咧就都会担心啦，啊，始终咧都唔系面对面去授课啦，喺进度啊，又或者系咧吸收到嗰个内容方面咧，可能都会同本身嘅计划咧系有差异嘅。咁啊，都请阿关校长俾啲 tips 我哋，或者同我哋讲下咧，其实过去几个月以至到而家复课啦，喺教学课程上面嘅安排咧，其实有冇好大影响咧？ 系咁啊，其实始终都系牵涉几个月嘅时间，咁影响一定有噶啦。不过我哋尽量将个影响减到最低啦。咁譬如复课之前咧，好多校应该都会出咗一啲复课前嘅通告去俾家长啦。咁、其中一项，我谂大家都会同家长交代翻嗰个课程嘅安排嘅。咁有啲重点嘅嘢，譬如中英数嘅范畴啊，咁咧老师一定会帮佢重温噶啦，又或者即系一啲主题啦，系啦。咁啊，翻到嚟之后咧，咁啊可能教埋一个即系最后嘅主题，关于小学啊，或者毕业表啊，咁同埋就有一啲小一衔接嘅活动啦。我谂家长系最紧张呢一度噶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同家长交代翻咧，因为我哋都延迟放暑假，咁变咗咧都有个几月嘅时间嘅，咁尽量咧有啲嘢就浓缩咗啦。咁其实即系有啲嘢停课嘅时候咧，都系俾咗家长在家支援啦，吓咁啊，即系老师亦都提供咗一啲学习嘅材料，咁嗰啲可能就简单同佢哋做一啲嘅重温啦，吓透过唔同嘅教学方法，咁但系重点咧，我哋都系即系可能就做多少少就系小一衔接嗰度吓，因为嗰度咧就真系去预备小朋友咧准备由幼稚园咧过渡去到小学噶啦。 咁但系喺疫情嘅影响底下咧，会唔会即系本身原有谂住话小一去衔接嘅嘢，面对面授课啊，或者一啲活动咧，会唔会需要都有啲嘅额外安排咁样咧？ 有啊，有影响啊，嗱，学校进行嗰啲咧都尽量补到都补嘅，同埋都做到嘅，譬如收手册啦，吓或者一啲嘅抄写活动啊，又或者我哋即系小一模拟嘅活动咧，都系即系可以进行到嘅。咁但系譬如我哋每一年咧都会带小朋友去参观小学咧，咁呢一个真系要取消啦，因为就依家高峰期啦，咁啊尽量都唔带小朋友喺社区嗰度走动啦。咁另外小学嗰边亦都好紧张，咁都系比较即系可能唔系咁方便接待外来人嚟探访，因为大家都好惊嗰个即系菌嘅交叉感染啊咁样，咁所以咧变咗呢一个活动就真系取消咗啦，小朋友冇得真系去实地一家嘅小学嗰度去参观啦，睇下小学嘅环境，又或者上一啲嘅体验课咯。 嗱，明白嘅。嗱，我自己咧就听到喺啲家长群组嗰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担忧啦，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 K 1即系准备咧小朋友都会顺利升 K 2嘅家长啊。其实咧我哋自己咧呢两级咧即系 K 1 K 2咧今年就冇得复课啦。除咗小朋友失望之余咧，其实家长咧都会喺度谂啦，啊类似嘅情况咧都担忧咧明年可能都会有机会重演一次啦。咁所以咧都可能请教一下关校长啦，藉住呢个机会，其实咧今年。即 K1 和 K2 方面，其实如果万一出年再有案件重演的时候，都问一下今年没得复课那个安排大致上是怎样的呢？ 是的，如果出年真的再是这样的时候，我想就是当然不希望发生啦，是的，但是这样就是叫做今年拿了个经验啦，是的，大约知道啊可能有一个心理准备会停很久，我们就立刻应变啊，可能呢都会想定一些课程的编排啊，又或者即教学录影方面会铺排得好啲啦，系啦，因为其实呢啲咧之前系一路都冇做过 嘅，系咯，第一次嗬。 是啦，沙士当年都冇做过嘅，咁只不过啊业界都好好，即係諗到一啲方法去尽量支援小朋友，咁变咗好多学校呢都係比较急赶嘅情况之下呢就安排老师呢去支援佢哋啦。咁所以呢我諗如果有今年嘅经验嘅时候呢，出年嘅安排一定会好好多，不论係提供学习材料啊，或者啲教学影片嘅安排啊，或者同家长嗰个联系啊，即係我哋有个心理准备可能都会停止一段颇长嘅时间㗎啦。 咁但係今年嚟讲呢，K1 商 K2 咧冇得复课咧，关校长你见到普遍业界又好啦，或者你哋自己学校又好啦，有冇啲咩特别嘅题材啊，又或者系 tips 咧，可以同家长讲下？其实佢哋继续咧，等到出年九月先开学咧，都仲有几个月嘅时间，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咧？ 系啦，其实上次访问都讲咗噶啦，最坏嘅打算就系今年就系不复课，点知就真系实现咗啦。咁啊，上次我都安慰家长啦 ，K1 K2 个课程真系比较简单嘅，咁就真系唔使紧张，因为即系我同啲家长接触咧，有啲都系佢哋都话啊唔紧张，最紧要就系小朋友嗰个健康系最重要嘅。咁我谂呢一个都系我哋即系放喺大前提最首要考虑嘅嘢啦吓。咁至于你话支援佢哋嘅学习咧，我哋都会用尽方法咧去支援佢哋嘅。同埋家長真係唔使太緊張，因為如果家長自己個情緒都未處理得好嘅時候咧，好自然咧就會即係落咗去小朋友嗰度。尤其咧即係已經停課咗一段時間啦，再加上依家都提早放暑假咧，即係對小朋友的時間都頗長。如果家長都係個情緒係比較負面啦，唔係咁穩定嘅時候咧，係會影響小朋友嘅。咁所以咧，如果家長真係啊發覺依樣嘢好困擾，即係佢自己諗唔通，咁啊可以嚟學校打俾老師。溝通一下啦，咁即係其實每間學校相信都係一定有策略㗎啦，因為今年咁特別嘅情況，咁即係一定係支援到小朋友或者家長，又或者即係依家學校亦都係多咗有社工嘅服務啦嚇。如果真係家長困擾嘅時候，我建議家長都係開心見成，講佢嘅問題出嚟，咁可能咧學校咧安排社工啊，同佢哋溝通一下點樣咧去支援佢哋嘅家庭啦，支援家長嘅。 係啊，咁其實我諗好多學校咧都好似係关校长讲啦，都有好多唔同嘅配套，除咗话去支援学生学习之外咧，亦都会顾埋家长嘅，因为家长亦都系影响住小朋友好重要嘅一环嚟噶嘛。 冇错啊，同埋即系考虑到升班嘅时候咧，我相信我哋专业嘅幼教界咧，一定会谂一啲策略咧，新学年开课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帮翻小朋友翻翻嚟个适应，因为实在真系太长啦，停咗半个学期，补咗半个学期，咁所以咧变咗，譬如一啲升班嘅策略。或者开课的时候呢，即是跟家长那个沟通啦，可能会透过一些家长会啊，或者都请家长带埋小朋友来见一见老师啊，可能看一看即是升班之后个课室的环境啊，那我想这些即是都要做，可能我有时就没有做这些的，是啦，那可能即是停课了这么久呢，那所以学校呢都应该有一些特别的安排，那所以如果家长真的很担心很困扰的时候呢，鼓励家长真的跟校方多些的沟通了解，那以至呢真系减低佢嗰个担心嗰、那个或者嗰个忧虑嘅情况啦。 我记得咧上一次访问嘅时候咧，关校长都教我哋啊，即使咧停课期间啦，其实家长咧都可以帮小朋友咧编排翻一个日程表嘅，即系几点钟起身啊，几点钟做啲乜嘢，咁等佢哋咧都适应翻，其实翻学嘅生活都系咁上下嘅啫，咁就唔好话好似个态度好消极咁咯，可以积极翻啲咯。 系啊系啊，因为都听到有啲家长啦，都话小朋友其实系懒散咗嘅，因为呢个停。因为实在太长时间啦，系啦， 咁都正常嘅。 正常嘅，咁但係即係因為始終小朋友細啊，咁變咗咧家長個角色啊，同埋嗰個協調啊，幫助小朋友咧係重要嘅。如果你話真係真係靠小朋友自律咧，其實都有困難嘅嚇。咁除非個小朋友真係好獨立啦，或者真係家長一向都訓練有素啦。咁如果唔係咧，依段時間咧真係家長啊訓練翻佢都有一個自律規律嘅生活啦嚇、但係當然啦，暑假嘅時候都或者疫情穩定之後咧，都可以俾小朋友都輕輕鬆鬆玩。开心一下，咁其实每日编翻一啲日程表俾佢啦，咁啊变咗佢真系按住嗰个时间表去做嘢嘅时候，尤其是接近翻即系九月准备开学嘅时候啦，咁我谂咧家长更加要预留翻即系最少两个礼拜嘅时间咧，去帮佢建立翻嗰个规律嘅生活，去慢慢收拾翻心情咧，去准备翻学啊，系啊， 啱啊，收拾心情四个字，我记得我细个咧屋企人都会提我， 系啊系啊，呢个好重要， 系啦，好啦，今朝早咧。唔该晒关校长咁多咧专业同埋中肯嘅意见啊！再一次多谢晒咧教协理事同埋幼稚园校长关淑玲校长，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唔使客气， 好，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 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时间若然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片温暖没有家私的家里，一起跳舞。 小朋友会跟住唱噶，呢几句嗰啲one two three 啊，嗰啲咧通常都会学识咗啊吓。 点解冇科嘅？ 系啊，因为喺传统卖楼或者一层楼入边咧，四呢个字咧就约定俗成会 skip 咗嘅，尤其是中国人社会。 妈咪要喺侧边啲附加去提醒同埋解释啦。 谢大家。 系啦，梁咏琪嘅作品《一百层楼的家》。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电话旁边呢就有阿刘畅喺度㗎。早晨阿畅。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係呀 ,Heidi 都喺度。 早晨 Heidi。 係啦，咁我哋今晚星期三晚嘅港台电视31嘅节目有啲咩呀？ 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点警讯啦。 係。 个个星期都有警讯。咁今晚呢讲返呢个电话骗案猜猜我是谁呀。 又嚟。 係啦，咁都又嚟啦，有咩好讲呢、 哦、 今晚原来呢就会讲下呢，即係好多老友记其实而家都未必会上当㗎啦，猜猜我是谁睇得警讯多嘛。 係呀係呀， 咁但係即係可能你会仲会担心㗎嘛，即係我又返工返学日头、我屋企嗰个老人家佢真係萬一佢中咗招，咁點咧？ 即係俾人呃咗。 冇錯啦，咁原來咧喺最後一刻咧，即係萬一佢真係俾人呃咗上當，要去匯錢，原來喺最後嗰刻都有一個提醒嘅、 就係、是、銀行嗰度啊。 即係除咗銀行之外咧，都仲有一啲提醒嘅。係、啦，咁今晚真係要睇下8点嘅信。 好，咁咩年紀都要睇啦。 啱啊。 係咯，唔好自以為自己好叻嘛，嗬。 啱啊。 咁警訊之後咧。 好啦，紧接住夜晚8点半，日常8点半啊。嗱，咁啊，听日就端午节啦。 冇错， 端午节一定要食粽噶嘛。 系啊， 系啦，咁啊，今晚 应下节。 系啦，今晚日常8点半咧，同大家介绍一只好有人情味嘅粽啊。 咩啊？ 係啦，咁呢隻種呢就係由一班媽媽，一個媽媽組去到義務去包嘅、 哦。一個群組啊，媽媽群組啊。 媽媽群組冇錯啦，咁佢哋係乜嘢人嚟嘅呢、就係由一個工業傷亡權益會去成立嘅。 哦， 呢班媽媽咧就係因為咧啲職業意外咧失去咗摯愛嘅過來人啦、 嗯哎，即係呢啲叫咩咧？遺又唔係遺 遺 遺孤，遺孤就係佢啲仔女啫，嗬？ 遺 屬 遺 屬遺孀係遺孀係係。 咁啊，呢一班遺孀嘅媽媽咧，今年就再次聚首一堂， 哦、 就一齊去包六千隻種義務咁樣去籌款。 哇！六千隻都好犀利喎， 好犀利啊！ 真係都包到手都痛啊！ 即係佢哋係籌善款嘅， 籌善款去幫助翻一班因為職業意外去失去咗家人嘅一班 嗰啲家庭。 冇錯啦，真係好有人情味啊！呢 有意思啊嚇，咁而且一班即係受過呢、這個創傷啊嘅一班婦女咁樣，自己走埋又可以有另一種嘅互相支持啦， 係啦，即係疏導下情緒啊咁咯。 嗯嗯，咁有意思啊，今晚可以了解下佢哋嘅心路歷程啊。 冇錯，咁啊繼續講啦，咁啊去到夜晚嘅九點半，31看世界，都係睇一位媽媽一位女士啊，呢個媽媽咧好傳奇嘅喎，即係佢咧生於大富之家啦，即係多年嚟咧都靠自己一個女人咧撐住成頭家，個表現好風光。 我知啦，頭先我哋播咗個宣傳聲帶 啊，你真係 英英女王係咪啊？ 冇錯啦，今晚31看世界就介紹英女王伊麗莎白， 好吸引啊！ 係啊，佢啊真係幾煩㗎， 冇錯啊，即係佢過去真係好多嘢啦， 成家人都個個都關佢事嘅啲事情都。 咁啊，睇下呢個英國皇室嘅危機啊， 嗯， 即係睇下佢究竟屋企點搞啦。 哦，點係一個叫做紀錄片形式定係點啊？ 紀錄片形式嚟嘅，就睇下2019年佢屋企嗰啲撈舊嘢。 哇！淨係睇一年， 一年回顧都咁精彩， 一年都已經好緊要啦。佢 仲可以 keep 住咁雍容華貴。 系啦， 系 仲出嚟讲嘢，仲好 都算系气定神闲咁样，都算系一流噶啦。 见惯世面啊嘛， 呢位嫲嫲吓，好咁啊，多谢阿畅嘅介绍啦， 好， 拜 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负责草拟港区国安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昨日在香港出席座谈会时提到，冇一刀切禁止有外国居留权的香港法官审理国安案件，而是由特首指定一批适合的法官，可避免相关法官审案时或出现双重效忠。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张国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是不是不会由外籍法官处理，要视乎实际有国安案件出现时才知道，但他认为中央提出的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设机制留有空间处理。他举例，如果有案件涉及外国人，如果处理的法官是同属一个国籍，可能出现两难的情况，要有机制由没有冲突的法官处理。因此现时方案既切合国安法需要，又符合社会对法官国籍问题的考虑。法律界立法会议员公民党郭荣亨认为，将来处理涉及国安法案件的法官不应该以肤色或国籍区分。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司法人员很多都有外国国籍，但不代表要效忠外国，强调法官是按法律和证据判案，和国籍无关。郭荣亨反问，不少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都有外国国籍，是否属于外籍议员？郭荣亨认为，由特首委任一批法官处理国安案件是违反司法独立，重新应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或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推荐法官给特首委任，以尊重司法独立，而不是由特首去挑选。他说，虽然特首林郑月娥说会咨询首席法官意见，但下任特首未必会，因此会属人治做法。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美国部分地区的新型肺炎疫情出现令人不安的激增的感染情况。他表示，美国的确诊人数近日反弹至每日30,000人，他形容情况非常麻烦，未来几星期将是能否应对疫情反弹的关键时刻。他特别提到，佛罗里达州、德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份的疫情将非常关键。 福奇又表示，在研发新型肺炎疫苗取得进展，可望在今年年底至出年年初研发成功。现时已经有一种疫苗可以在七月进行第三阶段测试。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宗是本土病例，北京占7宗，河北2宗。另外3宗病例由境外输入，2宗在上海，1宗在陕西。4宗的新增疑似病例都是来自北京。全国累积83,430宗病例，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28点，升121点，成交金额8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3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24点，升2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03元，升5.6；心动公司30.2，跌2.8；阿里巴巴223.4，升3.4；友邦保险76.2，升0.3；中芯国际27.2，升7.5；美团点评179.7，升2.9；网易136.1，升3.5；港交所321元，系升1元；工商银行4.87，跌1仙；小米集团12.96，系升2.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6.53，瑞士法郎0.945，澳加元系1.353，人民币7.057，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2,632点，升83点。港金现价报16,365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09美元。卖出1,77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珠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三圣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珠路去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三圣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元芳。大老山隧道咧，较早前入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咧有坏车噶，咁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就系仲有少少车龙啦，龙尾去到彩虹村，咁反方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咧就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反方向东区走廊去翻柴湾方向咯，落去渣华道嘅支路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维园上桥位。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都系车多。喺新界方面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排到去百胜阁路，荃湾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已经生效，打算买私营龛位的市民要记住这几个贴士：一、应直接向持牌人买龛位；二、确保买卖协议已经清楚列明所有收费；三、如果售卖龛位的不是持牌人，消费者有权取消买卖协议。如果想查阅私营骨灰安置所登记册和其他消费者资讯，请上 rpc.gov.hk。 风骚即安详即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有咩暑期工唔应该做嘅？ 辛苦唔做，唔包括食都唔做。 错啦，应该系有危险嘅工作，譬如话高处工作啦，操作起重机械呢啲唔做。 豪仔答啱，咁请问文职工作系咪冇危险嘅呢？ 如果话文件贵啊，上重下轻啊，随时跌落嚟砸亲人噶嘛。 阿田讲得啱。得闲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的风骚即安短剧，暑期工想做得安心和开心，记住小心选择和睇真。我是音乐情人郑智成。 二台六月新一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各位，今日一于同大家上网找一下有关凌子维的负评。咦，冇喎、啊。一定是因为没有负评了。 不是咯，不单止是没有负评，是连正评都没有，即是没人认识你啊。 那要俾心机啲做好啲节目啦。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凌子维有不是人人都识的生活进行式。 思芬，你觉得女神应该具备咩条件呢？ 样靓身材正咧，杰堂。不过最紧要嘅都系有思想。 佢有齐晒、啊。 你唔系借啲耳听字嘅？ 我冇咁厚面皮，佢最近仲拍埋剧同广告添。 哇，咁啊真系要听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爱情读心思，今个星期有。 泳图 B B 林泳图， 女神啊 ！On a Saturday night。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 ，Heidi，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当然唔少得彭爷爷啦。 你好啊，阿、 哦，早晨早晨，今日享乐时代系咪跟 Heidi 食好嘢？ 好啊，跟我食啊健康嘢好唔好？ 系啊， 健康嘢啊。 系啊，嗱，我记得呢一样嘢咧，其实之前咧喺即系佢推出嘅时候咧、嗯，我所有啊，我而家直播室嘅几位男嘅拍档都话想试嘅， 系、嗯、啊， 就系、是、咧我哋好地道好美味，但系竟然用一个健康嘅手法去演绎嘅，就系、是、新嘅午餐肉。就係呢一個咧，係素嘅，即係齋嘅 version 嘅呢一個嘅、嗯 啊哦、你終於試咗啦！ 我試咗啦！ 有冇味㗎？ 哦、我想讲其实有些人是可以在街嗰度咧，而家啲超市已经可以买到有叫新猪肉的呢样嘢咧，咁、嗯、就将会有新的呢个午餐肉可以买翻屋企煮啦、哦。好啦，我今次就真的去了呢一间咧，系我哋在香港嚟讲非常之推广嘅食素呢个文化啦，要食得健康的呢一个文化个集团当中的其中一间餐厅。咁即系话所有咧传闻中的嗰啲嘅菜式我都试咗啦， 有好多唔同。 有咩系传闻中嘅菜 素午餐肉啊，素鱼蛋啊，素牛。 好啦，咁先讲下大家都期待嘅呢个新餐肉咧，叫做 叫新餐肉。 因为之前咧佢宣传嘅时候咧，就系话新餐肉蛋公仔面，新餐肉蛋 即食面， 好快好快， 醒咗啦，醒咗少少啦，今次 算你啦， 好快。 咁今次咧，我去亦都系为咗呢一个啦，呢个招牌嘅新菜式啦吓。 系有人食过话，哇，真系美极了呢一个味道。 大家喺报章睇到，就哎呀，哇，会出呢样嘢咁邪恶嘅，大家以前觉得系打风啊，甚至乎宵夜啊，早餐食嘅嘢，但系用咗一个健康嘅方法 做出嚟。因为好多artist 朋友都开始鱼素啊，或者开始食斋啊，咁、有一位譬如林嘉欣咁样啦，佢系食素食咗接近两年啦，咁佢都食咗呢个午餐肉，佢觉得都几 OK 喎。 我以为佢食咗好耐，佢食防腐剂咁。 咁你睇佢皮肤同个状态，都系一个几唔错嘅参考。 真系啊！ 但首先讲翻呢个我哋叫 Omi Pork 咧，就系新嘅呢个猪肉啦。究竟佢嘅 成分 系乜嘢咧？其实咧就系用一啲嘅菇类啦，用一啲嘅豆类啦，同埋 non GMO 嘅 soy， 即系都系一啲嘅大豆成分嘅。咁同埋咧系一啲米嘅成分啦，就 系 去做系啦，有 rice 嘅成分嘅，就造成咧呢一个我哋话咧全天候咧系用呢个植物嚟造成嘅猪肉口感嘅呢一个嘅 新豬肉啦，我哋就 點解會有豬肉嘅口感咧？ 嗱，我唔識佢解構嘅成分啦，但係當我食呢一碗嘅即食麵嘅時候咧，首先講啦，佢係做出嚟個餐肉咧，係我哋平時有兩大樣，兩大類，一就圓形嗰塊，一就長方形嗰塊，係咪？佢就係造成咧，我哋好似長方形罐嗰塊嘅口感嘅， 長方形嗰種。 咁你記得食個長方形罐嗰只餐肉咧，其實你咬落去咧，仲好似有一絲絲嘅肉喺入邊黐住啊，咁樣。佢係有呢個口感俾到你嘅。咁同埋佢配咗個蛋，其實都係素蛋啦。但係佢呢個即食麵咧，就唔係我哋頭先講嗰只日本嘅品牌，係韓國有啲辣味嗰種嘅品牌嚟嘅， 有辛辣嘅味道啊。 係啦， 咁啊俾到你一個口感上嘅刺激啦。 咁 喺 個碗入邊仲有個紫菜啦， 但係呢個麵質嘅配搭有意思咩？ 嗱，我發現咧就係喺食呢啲嘅即係我哋話新派嘅素菜嘅當中咧，其實咧你會食到咧個頭先講嘅成分係天然啦，好健康，但其實佢煮到俾你嘅口感咧，都一樣係好野味、好美味嘅，即係唔會令到 你食慾大增嘅， 悶嘅，反而佢個調味啊個美味程度係好高，令到你覺得哇一樣好精彩喎，好味喎。 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屋企人就好唔中意嘅。就係食即食麵嘅，因為咧話有味精啦，唔健康啦，係嘛化學嘢啦咁樣，咁咧即使而家換咗啲餸咧係健康嘢啊素食啊咁，咁但係咧如果佢成個煮法咧都係同之前煮即食麵嗰個煮法一樣嘅時候。咁会唔会又好似赶鬼出又赶鬼入咁啊？ 都好似好 heavy 咁样。不过有阵时都系为咗呢啲美食咧，都要跑多几个圈。 但系我就睇法就系咁咯，横掂你哋都系中意咁野味噶啦。咁但系起码个成分健康咗，食落去个感觉都会觉得系感觉良好咗咯。 不过咁，我向来咧，我唔系好中意食餐肉噶，我唔中意食餐肉啦。咁火腿我都麻麻地嘅。咁所以咧 所以你同华梅姐咪好朋友咯， 系嘛？ 系啊，健康饮。 呢、這個你話新餐肉蛋面咁樣，我又真係完全冇乜動力去試喎、啊。會唔會講得出當中啊？原來咧比起食傳統嘅餐肉咧，會有多一啲不一樣嘅感覺嘅，或者係個口味嘅。是可以吸引到。 咁不如我俾另外一樣你試啦， 都 係呢、這個 食嘅，咁樣可以食。 都係呢個餐肉，但係餐蛋自由會唔會俾你感覺安全 啲？我打少少岔先，我估咧呢個咧新餐肉咧就係俾啲咧。其实食开肉嘅朋友，想咧试下进入素食嘅世界，但系咧又戒唔甩本身食开 嗰 啲 餐 蛋面，佢俾你做一个过度缓冲嘅， 所以就我唔系佢嘅客。 系啦，即系你食食下咧，食食下，真系可以食全素啦咁样。 例如我想带一班哇中意重口味嘅男士食开啲好美味嘅，食完之后话俾你知，头先你有冇食啊？其实是素嚟噶，佢就咁就会令到一啲你真的完全是门外汉，会令到佢一个体验咯。 面会唔会个男士一食嘅时候，点解餐肉怪怪地嘅咧？ 系啊，我觉得可能会有咁嘅感觉出咗嚟 咧。嗱，我哋一齐去。 如果你系咩 blind testing 嘅 盲试，蒙住只眼咁样。但系 Heidi 仲有另外一啲嘅分享。 嗰日我哋去试食嘅当中咧，咁都有大人同小朋友啦。咁如果你相信小朋友嘅反应系比较真实啦。同埋冇呢一個修飾嘅話咧，我問咗在場嘅小朋友，有男仔有女仔咧，我話點啊？佢就 Oh, it's the same 咁樣咯。 哇，即係一樣，佢覺得 係啦。小朋友嘅反應就係咁啦。咁睇下你點係啦，咁睇下你計唔計啦？ 咁啊，都相信嘅。細佬哥啊，最中意食啲香口嘢㗎嘛。 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嘅咧，細路仔係咪？ 嗱，咁另外嘅香口選擇咧，都係啦。如果啲小朋友小小白或者係我女就係啦，去到呢一個嘅呢一個嘅快餐店就一定中意食嗰個脆脆雞啦嚇，一盒炸嗰個麥脆脆雞啦，係咪？咁喺呢個素食嘅餐廳入邊咧都有喎，佢個名咧嗱，你見個包裝咧做到真係九成一樣啦， 都 係 一樣嘅包裝好似， 佢 就 叫做包裝咁似 Happy Nuggets 啦， 係咯。咁似呢一個美式快餐店連鎖快餐店嗰個盒咁樣， 係啊，嗱又係頭先嗰個啦。既然你小朋友佢好想食呢個炸雞嘅，咁如果我想佢食得嚟有呢個嘅感覺，但係個成分健康咗嘅，就係呢個素嘅炸雞咯。咁基本上咧又係訪問啲小朋友，喂你覺得點啊？好食噶，都係要 encore 嘅。即係其實我覺得總體嚟講就係材料健康咗，但係你嘅口感啊，俾你一樣嘅美味嘅感覺，咁啊睇下你係咪需要呢樣嘢啦。 價錢咧？ 其實 就比美式快餐店貴好多嘅，應該真係咪 啊？你唔好同超級快餐比啦，你同一個而家我哋話唔係茶餐廳，冰室，或者有少少西式嘅 cafe 嗰種嘅感覺咧，我就覺得差唔多 啦。如果比起呢個茶餐廳中嘅比較著名啲嗰啲咩， 我知道大品牌 啊，去化啊，去化啊嗰啲咧，咁會唔會係價錢差唔多 咧？其實我想講差唔多，不過佢係唔包杯嘢飲咯。嗱、哦，通常你嗰啲可能係一個餐、茶餐就包埋嘢飲噶嘛，咁可能都係大約係四五十蚊啊，或者五六十蚊嗰啲嘅位置，但係就你自己額外嗌嘢飲咯。咁睇你點睇啦。嗱，咁講埋最後一樣啦。我同阿 O 同彭仔，其實小白都仲有，我哋好中意飲奶茶嘅。咁但係咧，我啦嚇，尤其是我係對奶類敏感啦，即係尤其是係啲乳製品啊，或者係麵包當中嘅膚質咧，都係會有敏感、腸胃過敏嘅人咧。咁我就飲咗佢哋一杯嘅港式奶茶，但係佢用嘅奶咧就係用 oat milk。OAT 嚇嗰只嘅燕麥嘅奶，就講到明係 gluten free， 即係冇咗個膚質啦。咁的確飲完咧，就冇我哋平時飲完嗰種哇攪肚、 慢慢奔騰嘅感覺係嘛？ 你飲完好暢快，但係之後個後果都俾你好暢順嘅感覺。 又多一樣嘅新嘅嘗試可以嚇 燕麥奶啊！ 對於嗰啲敏感腸胃容易敏感啊，對奶類嚇， 我都開始轉飲咗呢個燕麥奶咧。咁我發覺係的確。嗰種腸胃敏感嘅感覺係少咗嘅，咁又可以達到你飲到奶啊個健康嘅效果，或者你愛嚟食啲粟米片啊喺屋企，咁都呢個係我覺得非常之有幫助咯。 咁啊，即係哇！呢度其實幾樣都係新嘢嚟喎，係 啊，咁我覺得係一個飲食嘅趨勢啦。 除咗喺嗰度喺個食肆入邊食到呢啲新嘅品種嘅食物之外咧，佢可唔可以買走㗎？ 其實大家如果留意 原材料， 原材料咧通常咧已經有好多嘅門市咧係可以淨係買原材料。有些是連埋餐廳，咁你咪中意嘅就買原材料，自己煮一樣可以咯。你咪煮得清淡啲咯，你用你嘅煮法啦。 好，試下咯。咩人一世物一世嘛，咩都試下啦。 係啊，我哋要照顧家庭，所以我揀咗呢只歌。黎明嘅新歌《顧家》。 谁和谁长吻都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壳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羽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信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爱，没有温柔和善 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 好周到啊！同一隻歌有兩個版本啊！ 好啊，用好有感情啊！我覺得今日踢得。 我哋啱啱聽嘅就係已婚版啊！大家可能都聽過呢個同居版嘅，但我覺得咧都應該要結婚先嘅，唔係即係唔好同居，一嚟就結婚啦。 會唔會有第三個版本㗎？ 唔會㗎啦，唔會㗎啦，唔會㗎啦！ 長相廝守版 啊，好啊，咁樣開心啊嚇！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阿小白介绍翻啦 ，Eva，Eva， 欢迎你， 早晨啊 ，Eva， 早晨啊，咁多位， Hello. 你好，有阿小白，有阿 O， 有朱海婷，有阿彭仔香雪， 系啊，你系我系你忠实听众啊，四位， 多谢你啊 ，Eva， 咁你今日想点个咩唱咧？ 点个生日歌俾我儿生女 Vivian， 哦 ，Vivian， 啊，儿生女几岁啊？ 三十。 哦，大人嚟啦，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帮你截住先，系、 hey, 啦， 即系成熟人士吓， 系 熟龄女子啊。 咁今日系佢正日生日啊？ 唔系，26号。 26号，哦，咁啊谂住点同佢庆祝啊？ 庆祝就庆祝咗噶啦，不过咧， 系、哦、 突然间咧听到你哋呢个点唱，咁、啊、我就心血来潮，咁咪打上嚟又俾我打到咯。 好、欸、聪、嗯、明啊你，好掌握呢个机会啊！非常好啊！咁你有啲咩嘅说话可以趁呢一个诶点唱同你个系诶儿生女啊？ 儿生女，儿生女 ，Vivian 系，我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工作顺利啦。 佢、结咗婚未噶？ 未。 咁你佢有冇拖拍啊？ 暂时未有。 啊，咁你应该祝佢咩啊？ 桃花旺盛。 吓，唔知 得罪乜嘢？ 我帮你讲啦，早日揾翻个如意郎君啦，好 然后拉埋天窗啦， 系咪？ 系咯，啊啊，即系你系佢嘅边个咧？ 阿姨咯， 系咪啊？ 姨妈咯， 系姨妈。 姨妈系咪大只大嗰只啊？ 大只中嗰只，中嗰只，中中 即系最大嗰个。 是第二嗰、 那个，中中停停， 即系仲有个大嘅， 中中停停。 啊， 姨妈有心啊！ 阿姨妈，你心唔心急啊？等佢未结婚又未拍拖， 顺其自然啫。呢样嘢冇乜心唔心急嘅。 佢系咪事业心重啊？ 系咪挂住做嘢啊？ 系咯。 系啊，佢好乖噶， 睇、得出听得出你好锡啊 ，Vivian 啊，即系呢个姨妈同佢好 friend， 因为 佢 对啲长者，例如我哋咁样咧，佢好细心乖 噶，即系好锡啲长辈。 系啊，好有爱心嘅。 系呢啲女仔好啊。 黐妈咪嗰边咧，同啲阿姨嗰啲都系阿姨舅父都系特别 friend， 会噶会。 要问你先知啦。 系细个有阵时讲心事唔敢同妈咪讲，我都系同姨妈讲噶，会噶。 跟姨妈再讲翻俾你妈咪听。 阿 Eva 会唔会啊？阿 Vivian 有冇同你讲心事啊？以前？或者而家 好少啊，因为嗰阵时我做嘢都好忙，而家系退咗休，冇咁就得闲啲咯。 啊，咁可以多翻啲时间去关心一下个啊儿生女啦。 系啊， 系 啊，咁我哋都祝阿 Vivian 咧生日快乐啦，廿六号好快到啦。 系 啊， 今日拣咗咩歌啊？ 哇，郭富城嘅 一听 就知。 送俾你爱不完啊！ 送俾你同埋 Vivian 啦，多谢你电话，拜拜。 多谢 Eva， 拜拜。 山路上也会绕，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 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像太阳 个会跟住跳嘅呢一个动作，好经典嘅舞步、啊。 个个都跳过， 有冇梳埋嗰个 B B 头啊？ 旧时可以梳到，依家梳唔到咯。 系啊，我真系好唏嘘啊， 真系好唏嘘啊。 爆 系啊，真梳唔到咯。 喂，听日端午节再见， 拜拜。